蝎子，燕世淑春奇才今可过，出门忆旧，热泪向人谈。话说人生的岁月如流水般过去，记得满街小摊子上摆着泥塑的兔爷忙着过中秋，好像是昨日的事儿。可是一走上街去，花报摊、花灯架、宜春帖子又一样一样的陈设出来，原来要过旧历年了。到了过年，由小孩子到老人家都应当忙一忙，在我们这样一年忙到头的人倒不算什么，除了交着几笔柴米大账没法交代以外，一律和平常一样。到了除夕前四五日，一部分的工作已经停了，反觉消闲些了。这日是农历的二十六日，是西城白塔寺庙会的日子。下半天没有什么事情，便想到庙里去买点梅花水仙，也点缀点缀年景。一起这个念头，便不由得坐车上街去。到了西四牌楼，只见由西而来往西而去的比平常多了，有些人的手上提着大包小件的东西，中间带着一个小孩玩的红纸灯笼，这就知道是办年货的。再往西走，卖历书的，卖月份牌的，卖杂拌年果子的，渐渐接触眼帘，给人要过年的印象那就深了。快到白塔寺，街边的墙壁上一簇一簇的红纸对联挂在那里，红对联下面大概总摆着一张小桌，桌上呢是一个大砚池，几只糊满了墨汁的碗，四五只大小笔，桌子边上照例站一两个穿破旧衣服的男子。这种人叫做书春的，也就是趁着新年写几幅春联让人家买去贴，虽然不外乎卖字儿，买卖行名却不差，叫做书春。但是这种书春的却不一定都是文人，有些不大读书的人因为字写的还像样些，也做这行买卖，所以一般人对于书春的也只看他为算命看相之流，不十分注意。就是在下骆驼精华，对于风尘中人物没引一为同病，而对于书春的却也是不大注意。这个时候我到了庙门口，下了车子正要进庙，一眼看见东南角上围着一大群人在那里推推拥拥，当时我的好奇心动，丢了庙不进，走去过街，且向那边看看。我站在一群人的背后，由人家肩膀上伸着头向里看去，只见一个三十附近的中年妇女坐在一张桌子边，在那里写春联儿，旁边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妇人却在那里收钱，向看的人说话。原来这个妇人书春和别人不同，别人都是写好字了挂在那里卖，他却是人家要买他再写，人家说是要贴在大门口的，他就写一副合于大门的口气的，人家说要贴在课堂里的，哎，他就写一副合于课堂的口气的。我心里想，这也罢了，无非卖弄他能写字而已，至于联文自然是对联书上抄下来的，但是也难为他记得。我这样想时猛抬头，只见墙上贴着一张红纸行书，一张广告，上面是飘阴阁书春驾幕，诸公赐故，言明是贴在何处者，当面便写，文用旧联 小腹前肺二角，中腹三角，大腹四角，每提每连一元，欠字加倍。这时候我的好奇心动了，我寻思他真有这个能耐。再看看他，那广告上直截了当，一字是一字，倒没有什么江湖话。也许他真是个读书种子，贫而出此。但是那飘音隔三字，明明是飘音缀混的意思，难道他是浔阳江上的一流人物？我在一边这样想时，他已经给人写起一副小对联，笔字很是秀逸。对联写完，他用两只手撑着桌子，抬起头来，微微吁了一口气。我看他的脸色，虽然十分憔悴，但是手脸洗得干净，头发理得整齐，一望可知他年轻时也是一个美妇人。我一面张望，一面由人丛中挤了上前。那个桌子一边的老妇人早对着我笑面相迎，问道：先生，要买对联吗？我被他一问，却不好意思说并不要对联，只得说道：要一副，但是要欠字呢，立刻也就有吗？那个写字的妇人对我浑身上下看了一看，似乎知道我也是个识字的人，便带着笑容插嘴道：这个可不敢说，因为字有容易欠上的，有不容易欠上的，不能一概而论。若是眼门前的熟字眼，勉强总可以试一试。我听他说这话，虽然很谦逊，言外却是很有把握似的。我既有心当面试他一试，又不免有同事沦落之感，要周济周济他。于是我顺手在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来。这些围在那里看的人，见我的名片拿出来了，都不由得把眼睛射到我身上。我拿着名片递给那个老妇人，那个老妇人看了一看，又转递给那个梳春的妇人。我便说道：我倒不要什么春联，请您把我的职业做上一副对联就行，用不着什么颂扬的口气。那妇人一看我的名片是个业余新闻记者的，署名却是文盖，笑道：这位先生如何太谦呢？我就把尊名和贵业做十四个字，行吗？哦，那更好了。写的本来不像个东西，做的又不好，先生不要笑话。那很愿意请教啊，不必客气。他在裁好的一叠纸中抽出两张来，用手指甲略微画了一点痕迹，大概分出七个格子。于是分了一张铺在桌上，用一个铜镇纸将纸压住了，然后将一支大笔伸到砚池里去蘸墨，一面蘸墨一面偏着头想。不到两三分钟功夫，他脸上微露一点笑容，于是提起笔来，就在纸上写了下去。七个字写完，原来是文章直至姬陈硕。我一看早吃了一大惊啊，不料他居然能死啊，这分明是借文盖两个字做的，用东方朔的点来咏文盖，那是再冠冕没有的了。而且直至两个字衬托的极好，妻子更是活用了。他将这一联写好，和那老妇人牵着慢慢的铺在地下，从从容容又来写下联。那七个字是：抚越中南，驱董狐。 这下一联虽然是个现成的点，但是他在董狐上面加了终南虚三个字，用的是活对法，便觉生动而不呆板。这种的活对法，不是在词章一道下过一番苦功夫的人绝不能错之欲如的。到了这时，不由得我不十二分的佩服，叫我当着众人递两块钱给他，此时我倒觉得过于唐突了。虽然这些买对联的人啊，拿出个三毛五毛拿一副对联就走，可是我认他也是读书识字的，兔死狐悲呀，物伤其类，这样藐视文人的事儿，我总是不肯做的。我便笑着和老夫人道，这对联没有干，暂时我不能拿走啊，我还有一点小事要到别处去，回头我的事情完了再来拿，如果是晚了收了摊子，到您府上去拿也可以吗？那老夫人还犹疑未决，淑春的妇人一口便答应道，可以可以，设下就住在这庙后的一个小胡同里，门口有两株槐树，白板门上有一张红纸写冷宅两个字，那就是设下。我见他说的这样详细，一定是欢迎我去的了，点了一下头和他作别，便退出了人丛。其实我并没有什么事儿，不过是一句顿词。我在西城两个朋友家里各座谈了一阵，日已西下，估计收了摊子了，便照着那妇人所说去寻他家所在。果然那个小胡同里有两株大槐树，槐树下面有两扇小白门。我正在敲门问时，只见那两个妇人提着篮子背着零碎东西由胡同那头走了过来。我正打算打招呼，那个老妇人早看见了我，便喊道，那位先生，这就是我们家里。他们一面招呼一面已走上前，便让我进里面去坐。我走进大门一看，是个极小的院子，仅仅只有北房两间，厢房一间。他让进了北屋，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带着一个上十岁的男孩子，在那里围着白泥炉子向火，见了我进来起身让座。这屋子倒像是一间正间，却横七竖八摆了四五张桌椅，又仿佛是一个小小的私塾。那个老妇人自去收拾拿回来的东西，那淑春的妇人却和那个老头子来陪我说话。我便先问那老人姓名，他说他叫韩官九。我道，这里不是府上一家住吗？韩官九道，也可以说是一家，也可以说是两家。便指着那妇人道，这是我家姑奶奶，她姓冷，所以两家也是一家。我听了这话听不懂啊，越发摸不着头脑。那妇人知道我的意思，便道，啊，不瞒先生您说，我是一个六亲无靠的人，刚才那个老太太我就是她喂大的，这是我妈妈爹呢。我这才明白了，哦，那老妇人是她乳母，这老人是乳母的丈夫呢。这时我可为难起来，要和这个妇人谈话了，我称她为太太呢，称她为女婿呢。得，且先含糊着问，贵姓是冷？对答，姓金，姓冷是娘家的姓呢。 我这才敢断定她是一位妇人，便道：“金太太的才学我实在佩服，蒙你写的一副对联实在好。”金太太叹了一口气：“哎，这实在也是不得已，才去这样抛头露面。稍微有点学问、有志气的人，宁可饿死，也不能做着沿街古饭一样的生活，哪里谈到好坏呀？本来呢，我自己可以不必出面，因为托我妈妈爹去卖了一天，连纸钱都没有卖出来，所以我想了一个下策，亲自出去，以为人家看见是妇人淑春，好奇心动，必定能卖到一两副的。”说着脸一红，又道：“这多么惭愧的事儿啊。”我说：“现在潮流所趋，男女都讲究经济独立，自谋生活，这有什么做不得呀？”金太太道：“我也只是把这话来安慰自己，不过一个人什么事不能做，何必落到这步田地呀？”我道：“卖字也是读书人本色，这又何妨啊？我看这屋子里有许多小书桌，平常金太太也教几个学生嘛。”金太太指着那个男孩子道：“一来为教他，二来借此混几个学费，其实也是有限的很，还靠着晚上做手工来补救。”“哦，这位是令郎吗？”“正是。不为他，我何必还受这种苦，早一闭眼睛去了。”便对那孩子道：“可来了，也不懂一点礼节，只躲到一边去，还不过来鞠躬。”那孩子听说，果然过来和我一鞠躬。我指着那孩子的手，一看他五官端正，白白净净的，手指甲剪得短短的，身上穿的蓝布棉袍，袖口却是干净，并没有墨迹和机构。只看这种小小的习惯，就知道金太太是个贤淑的人，更可钦佩。但是学问如此，道德又如彼，何至于此呢？只是我和人家出交，这是人家的秘密，是不便于过问的，也只好放在心里。不过我替他惋惜的观念就越发深了。我本来愁着要筹报他的2块钱无法出手，这时我便在身上掏出皮夹来，看一看里面只有3张5元的钞票。我一想，像我文盖，当着岁暮天寒的时候，绝技没有3元5元接济别人的力量。但是退一步想，他的境遇总不如我，便多送他3元，念在斯文一脉，也分所应当啊。一刹那间，我的恻忍心战胜了我的牵吝心，便拿出1张5元钞票。放在那小孩子手里，说道：“快过年了啊，这个拿去逛场店买花报放吧。”金太太看见，连忙站起来，将手一拦，那小孩笑着说道：“这个断乎不敢受啊。”我说：“金太太，你不必客气，我文盖朝不保夕，绝不能像慷慨好施的人随便。我既然拿出来了，我自有12分的诚意，我绝技是不能收回的。”金太太见我执意如此，量是辞不了的，便叫小孩子对我道谢，将款收了。那个老妇人已用2只洋瓷杯子斟上2杯茶来，2只杯子虽然擦得甚是干净，可是外面一层珐琅瓷，石落5、6， 成了半只铁碗，杯子里的茶叶也就带着半寸长的茶叶棍浮在水面上。我由此推想，他们平常的日子都是最简陋的了。我和他们谈了一会儿，将他对联取了，自回家去，把这事儿也就扔下了。过了几天，已是新年，我把那副对联贴在书房门口。我的朋友来了，看见那字并不是我的笔迹，便问是哪个写的。我抱着逢人说相的意思，只要人家一问，我就把金太太的身世对人说了，大家都不免叹息一番。也是事有凑巧啊，新征出奇日，我预备了几样家乡菜，邀了七八个朋友在家里尽一日之乐。大家正谈得高兴的时候，金太太那个儿子突然到我这里来拜年，并且送了我一部木版的唐宋诗纯。那小孩子说，这是家里藏的旧书，还没有破残，请先生留下。说完就去了。我送到大门口，只见他母亲的妈妈爹在门口等着呢。我回头和大家一讨论，大家都说，这位金太太虽然穷，但是姐姐，所以他多收你三四块钱就送你一部书，而且他很懂礼。你看，他叫妈妈爹送爱子来拜年，却不是以寻常人相待的。我就说了，既然大家都钦佩金太太，何不帮他一个忙呢？大家都说忙要怎样帮法呀？我说，若是送他的钱，他是不要的。最好啊，是和他找一个管地，一面介绍他到书局里去，让他卖些稿子。大家说也只有如此了。又过了几天，居然和他找了一所管地。我便亲自到金太太家里去，把话告诉他。他听了我这话，自是感激，便问东家在哪里呀？我说，这家姓王，主人翁是一个大实业家，只教他家两位小姐。金太太道，是江苏人吗？我道，是江苏人。金太太紧接着说，他是住在东城太阳胡同吗？我道，是的。金太太听说脸色就变了，他顿了一顿，然后正色对我道，多谢先生帮我的忙，但是这地方我不能去。我道，他家虽是有钱，据一般人说也是一个文明人家，据我说不至于轻慢金太太的。金太太道，您先生有所不知啊，这是我一家熟人，我不好意思去。他口里这样说，那难堪之色已经现于脸上。我一想，这里面一定有难言之隐呐、啊、我一定要追着向前问，又刺探人家的秘密之前，想到这儿便道，那既然如此，不去也好，慢慢再想法子吧。金太太道，这王家你先生认识吗？我说，不认识，不过我托必有辗转介绍的。金太太低头想了一想，说道，你先生是个热心人，有话实说不妨，老实告诉先生，我一样的有一个大家庭，和这王家就是亲戚了，我落到这步田地。说到这里，那头越发低下去了，半晌不能抬起头来，早有两点眼泪落在他的衣襟上。这时那个老妇人端了茶来，金太太搭讪着和那个老妇人说话， 背过脸去，抽出手绢，将眼睛擦了一擦。我捧着茶杯，微微下了一口茶，又下二口茶，心里却有一句话要问的。那么，你家庭里那些人哪里去了呢？但是我总怕说出来冲犯了人家，如此话到了舌尖又吞了下去。这时他似乎知道我看破他的伤心，于是勉强一笑：“先生不要见怪，我不是万分为难，先生给我介绍管地，我绝不会拒绝的。”我道：“这个我很明了，不必介意。”说完这两句话，他无甚可说了，我也无甚可说了。屋子里沉寂寂的，倒是胡同外卖水果糖食的小贩敲着那铜碟儿，声音一阵阵送来。我又下了几口茶，便起身告辞，约了过日再会。我心里想，这样一个人，我猜他有些来历，果然不错。只是他说的大家庭，究竟是怎样一个家庭呢？后来我把他的话告诉了给他找管地的那个朋友，那朋友很惊讶，说道：“难道是他吗？他怎样还在北京？”我问道：“你说的他指的是谁呀？”我那朋友摇摇头道：“这话太长，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完的。若真是他，我一定要去见见。”我道：“他究竟是谁呀？你说给我听听。”我的朋友道：“现在且不必告诉你，让我见了他以后，哪天晚上你扇一炉子大火，沏壶好茶，我们连床夜话，我来慢慢的告诉你，可当一部古词儿听呢。”他这样说，我也不能勉强，但是我急于要打破这个哑谜。到了次日，我便带他到金太太家里去，作为三次拜访。不料到了那里，那冷宅的一张纸条已经撕去了，门口外另换了一张招租的帖子。我和我的朋友都大失所望。我的朋友道：“不用说，这一定是他无疑了，他所以搬家，正是怕我来找他呀。既然到此看不见人，进去看看屋子，也许在里面找到一点什么东西，更可以证明是他。”我觉得这话有理，便和他上前敲门。里面看守房子的人以为我们是租赁的，便打开门引我二人进去。我们一面和看守屋子的人说话，一面把眼睛向四周均寻，但是房子是空空的，一点什么痕迹都没有。我的朋友望着我，我望着他，彼此微笑了一笑，只好走出来。走到院子里，我的朋友看见墙的犄角边堆着一堆字纸，便故意对着看屋子的人道：“你们把字纸堆在这里，不怕造孽吗？”说时走上前，便将脚拨那字纸。我早已知道他的命意，于是两个人四道眼光像四盏折光灯似的射在字纸堆里。他用脚拨了几下，一弯腰，便捡起一小卷字纸在手上。我看时，原来 是一个纸钞小本子，烧了大半本，书面上也烧去了半截，只有灵草两个字。这又是不用猜的，一定是诗词稿本之类了。我本想也在自纸堆里再寻一点东西，但是故意寻找，又恐怕看屋子的人多心，也就算了。我的朋友得了那本破本子，似乎很满意，便对我说道：“走吧。”我们两个人到了家里，什么事也不问，且先把那本残破本子摊在桌上，赶紧的翻着看。但是书页已经经火烧了，页已枯焦，又经人手一盘打开，更是粉碎。只有那两页书的夹缝，不曾被火熏着，零零碎碎，还看得出一些字迹。大概这里面也有小诗，也有小词，但是无论发现几个字，都是极悲哀的。一首落真韵的诗，有一大半看得出，是莫当真，浪花风絮总无因，灯前闲里如来颤，两字伤心。我不禁大惊道：“这难道这底下是压身字？”我的朋友点点头道：“大概是吧。”我们轻轻的翻了几页，居然翻到一整首诗。我的朋友道：“看，证据在这里了，你听。同沟流水出东墙，一夜芭蕉转自香，不到水空消息断，只从额背看斜阳。”我说道：“胎息浑成自是老手，只是这里面的话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呢。”我的朋友道：“哎，你看这里有两句词越发明了。我看时是说也解人难，气翻向银灯背立，热泪偷弹除事。”在这几句词之后又是两句相同的，比这更好，是想当年，一翻一回长断，是泪珠向人。我道：“这诗词差不多都是可供吟诵的，可惜烧了。”我的朋友道：“岂但他的著作如此啊，就是他半生的事，也就够人可泣可歌呢。”我道：“你证明这个金太太就是你说的那个他吗？”“一点不错。”“这个他究竟是谁呀？你能够告诉我吗？”“告诉可以告诉你，只是这话太长了，好像一部二十四史，难道我还要从三皇五帝说起，说到民国纪元为止吗？”我想他这话也是，便道：“好，我有一个主意了。这回过年过得我清穷，我正想做一两篇小说，卖几个钱来买米。既然这事可泣可歌，索性放长了日子干。你缓缓地告诉我，我缓缓地写出来，可以做一本小说。倘若其中有伤忠厚的，不妨将姓名地点一律隐去，也就不要紧了。”“那倒不必，我怎样告诉你，你怎样写得了。须知我告诉你时，已是把姓名地点隐去了。再者，我谈到人家的事儿，虽重繁华一方面，人家不是严冬楼， 我劝你也不要学王凤洲。我微笑道，你太高比了，凭我也不会做出一部《金瓶梅》来。你只要把他现成的事迹告诉我，省我勾心斗角布置局面，也就很乐意了。我的朋友笑道，设若我造一篇谣言呢？我笑道，当然我也写上，做小说又不是编历史，只要能自圆其说，管他什么来历。你替我搜罗好了材料，不强似我自造自写吗？我的朋友见我如此说，自然不便推辞，而且看我文盖穷得太厉害了，他乐得赞助我做一篇小说，免得我逢人借贷。从这天起，我们不会面则已，一见面就谈金太太的小史。我的朋友一天所谈，足够我十天半个月的投稿。有时我的朋友不来，我还去找他谈话。所幸我这朋友是个救急又救穷的朋友，利益成就我这部小说，不嫌其烦地替我搜罗许多材料，供我铺张。自春至夏，自秋至冬，经了一个年头，我这小说居然做完了。至于小说内容是否可歌可泣，我也不知道，因为事实虽是够那样的，但是我的笔笨写不出来，就不能令人可歌可泣了。好在下面就是小说的正文，请看官慢慢去研究吧。却说北京西直门外的颐和园，为殉清一代留下来的圣迹。相传那个园子的建筑费，原是办理海军的款项。用办海军的款子来盖一个园子，自然显得伟大了。在前清的时候，只供皇帝皇太后一两个人在那里快乐，到了现在，不过是流石故宫，所谓亡国樱花。不但是大家可以去游玩，而且去游览的人，朝夕芳草还少不得有一番评调呢。北地春池，渔阳晚夜，到了三月之尾，四月之初，百花方才盛开。那个时候，万寿山是重帐叠翠，昆明湖是春水绿波，颐和园和临近的西山便都入了黄金时代。这北京人呐，从来是讲究老三点的，所谓吃一点，喝一点，乐一点。像这种地方，岂能不去游览呢？所以到了三四月间，每时风和日丽，那西直门外香山河八大处去的两条大路，真可是车水马龙，说不尽的衣香鬓影。这年三月下旬，正值天气晴和，每日出西直门的游人是络绎不绝，什么汽车、马车、人力车、驴子，来来往往，极是热闹。但是有些阔公子，马车、人力车当然是不爱坐的，汽车又坐得腻了，驴子呢，嫌他瘦，而且先有一项是不愿瘦的，就是驴夫送来的那条鞭子是太脏了，叫人不敢接着。有班公子哥家里为了几头好马，偶然高兴出城来跑上一趟马，在这种春光明媚的时候，青山侧茂，扬鞭花间柳下，目击马嘶芳草的景况， 那是多么快活呀！在这般公子哥里头，有位姓金的少爷却是极出风头。他是谁呀？他单名一个华字，取号彦熙，现在只有18岁，兄弟排行他是老四。若是姊妹兄弟一起论起来，哎，他又是排行第七，因此让他的仆从都称呼他一声七爷。他的父亲呢，是现任国务总理，而且还是一家银行里的总董，家里的银钱每天像流水般的进来出去，所以他除了读书而外，是没有一桩事是不顺心的。这一天，他因天气很好，起了一个早，9点多钟就起来了，在家中吃了一些点心，叫了李福、张顺、金荣、金贵四个听差，备了5匹马，主仆5人簇拥着出了西直门，向颐和园而来。燕西将身上堆花青缎马褂脱下，扔给了听差，身上单穿一件宝蓝色细丝驼绒长袍，将2只衫袖微微卷起一点，露出里面豆绿春绸的短夹袄，右手勒着马缰绳，左手拿着一根香烛无私洒雪鞭，2只漆皮鞋，踏着马蹬子，将马肚皮一夹，一扬鞭子，旗下的那匹玉龙白马在大道之上掀开四蹄，飞也似的往西驰去。后面的金荣打着马赶了上来，口里嚷道：“我的小爷呀，别跑了，这一摔下来可不是玩的。”说时，那后面的3匹马也都追了上来，路上尘土被马蹄掀起来，卷过人头去。燕西这一跑足有5里路，自己也觉得有些吃力，便把马勒住。那4匹马已是超过马头，回转身来挡了去路。燕西在驼绒袍底下抽出一条雪花绸手绢，开着脸上的汗笑道：“你们这是做什么呀？”金荣道：“这今天路上多啊，实在跑不动，摔了自己不好，碰了别人也不好，您看是不是啊？”燕西笑道：“你们都是好人，前天你学着开汽车，差点把巡警都碰了，可不是吗？”金荣笑道：“您骑马的本领和我开车的本领差不多，哎呀，还是小心点吧，高高兴兴出来玩一趟，若是惹了事，就是不怕也扫兴的很呐。”燕西道：“这倒像句话。”李福道：“那么我们在头里走。”说着，他们4匹马调转头在前面走去，燕西松着马缰绳，慢慢的在后面跟着。这里正是2-3丈宽的大道，两旁的柳树垂着长条，直披到人身上马背上来。燕西的马跑得正有些热，柳树底下吹来1-2阵东风，带着清香吹到脸上，不由得浑身爽快一阵。他们的马正是在下风头走，清香之间又觉得上风头时有一阵蓝麝之香送来。燕西在马背上目睹墨头春色，就不住领略这种香味儿。燕西心里很奇怪呀，心想这倒不像是到了野外，好像是进入了人家梳头室里去了呢。一面骑着马慢慢走，一面在马上出神，那一阵香气却越发的浓厚了。偶然一回头，只见上风头一列4辆胶皮车，坐着4个17、18岁的女学生追了上来。燕西恍然大悟， 原来这脂粉浓香就是他们那里散出来的。在这一刹那间，四辆胶皮车已经有三辆跑过码头去，最后一辆正与燕西的马并排走着。燕西的眼光不知不觉的就向那边看去，只见那女子挽着如意双髻，髻发里面盘着一根鹅黄绒绳，越发显得发光可见，身上穿着一套青色的衣裙，用细条白辫周身来滚了，梗脖子披着一条西湖水色的蒙头纱，被风吹得翩翩飞舞。燕西生长在金粉丛中，虽然把以红微翠的事情看得惯了，但是这样素净的装饰却是百无一有啊。他不看犹可，这看了之后不觉得又看了过去，只见那雪白的面孔上微微放出红色，疏疏的一道黑刘海披到眉间，配着一双灵活的眼睛，一望而知是个冰雪聪明的女郎。燕西看了又看，又怕人家知觉，把马催着走快几步，又走慢几步，前前后后总不让车子离得太远了。车子快快的走，马儿慢慢的行，这样左右不离，燕西也忘记到了哪里。前面的车子因为让汽车过去忽然停住，后面跟的车子也都停住了。燕西见人家车子停住，他的马也不知不觉的停住，那个漂亮女子偏着头正看这边的风景，他猛然间低头一笑，也来不及抽着手绢了，就用临风飘飘的蒙头纱捂着嘴。在这一笑时，他那一双电光也似的眼睛又向这边瞧了一瞧。燕西一路之上追看人家，人家都不知觉，这时人家看他，他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忽然低头一看，这才醒悟过来，原来自己手上拿着那条马鞭子不知什么时候脱手而去，已经落在地下了。大概人家之所以笑就是为了这个。自己要下车去拾起马鞭子来吧，哎，真有些不好意思，不捡起来吧，那条马鞭子又是自己的心爱之物，实在舍不得丢了，不免在马上踌躇起来。金荣一行四匹马在他的前面，哪里知道啊，只管走去。这个时候金荣一回头不见了燕西，倒吓了一跳，乐转马头，脚踏着马凳，昂首一看，哎呦，只见他勒住马停在一棵柳树荫下。金荣加起一马鞭，连忙催着马跑回来，问道：七爷，您这儿做什么呀？燕西笑了一笑说道：你来了很好，我马鞭子掉在地下，你替我捡起来吧。金荣当真跳下马去，将马鞭捡起来交给燕西。他一接马鞭子，好像想起一桩什么事儿似的，也不等金荣上马，打了马当先就跑。金荣在后面追了上来，口里叫道：我的七爷，您这儿做什么呀，疯了吗？燕西的马约莫跑了小半里路便停住了，又慢慢的走起来。金荣走在后面，伸起头来搔着头发，心里想到这事儿有些怪，不知道他真是出了什么毛病了。自己又不敢追问燕西一个究竟，只得糊里糊涂在后面跟着。又走了一些路，只见后面几辆人力车追了上来，车上却是几个水葱似的女子， 哦，金荣恍然大悟，我这爷又在打糊涂主意呢，怪不得前前后后老离不开这几辆车子。我且看他注意的是谁。这样想时，眼睛就向那几辆车子上看去。他看燕西的眼光不住的盯住那穿青衣的女子，就知道了。但是自己一群人有五匹马，老是苍蝇见血似的盯着人家几辆车子，这种神情未免难看。便故意赶上一边，和燕西的马并排走着，和燕西丢了一个眼色。只这一刹那的功夫，马已上了前，燕西会意便追上来，金荣打着马只管向前跑，燕西在后面喊道：“金荣，要骂你吗？好好的，又要耍什么滑头？”金荣回头一看。见离那人力车远了，便笑道：“七爷，您还骂我耍滑头吗？”金燕西笑道：“我怎样不骂你耍滑头啊？我的爷呀，您还要我说出来呀？上下盯着人家，也真不像个样子。”傅游笑道：“真要看他呀，360天天天都可以看得到。”何必在这大路上追着人家呢？燕西笑道：“我看谁了？我看谁了？你信口胡说！仔细，我拿鞭子抽你。”金荣道：“我倒是好意，七爷这样说，那我就不说了。”燕西见他话里有话，把马往前一拍，两马紧紧的并排，笑道。你说说看，怎么是好意呀？金荣道：“七爷要拿鞭子抽我呢，我还说什么呀？没事儿，我还要找打吗？”金贵三人听见这话，大家都在马上笑起来。燕西道：“你本是冤我的，我还不知道。”金荣道：“我怎敢冤你呀？我天天上街。”总碰见那个人儿，他住的地方我都知道。燕西笑道：“这就可见你是胡说了。你又不认识他，他又不认识你，凭空没事了，你怎样会注意人家的行动啊？”金荣笑道：“我的爷呀，你看人家不是凭空无事，又是凭空有事吗？好看的人儿，人人爱看。那样一位鲜花似的小姐在街上走着，狗看见也要摆摆尾巴呢。何况我还是个人。”燕西笑道：“别矫情了，说吧，你到底知道不知道？爷别忙，听我说啊。这一晌，七爷不是出了一个花样。”要吃蟹壳黄烧饼了，我总怕别人买的不合你意，总是自己去买。每天早上一趟单牌楼，就是你挑剔金荣的一桩好差事啊。燕西道：“说吧，别胡扯了。在我天天去买烧饼的时候，总碰到他从学校里出来，差不多时刻都不一。有一天他回来早些，我在一个地方看见他走进了一个人家去，我猜呀，那就是他家了。”燕西道：“他进去了，不见得就是他的家呀，不许是他的亲戚朋友家里吗？”我也是这样说，可是以后啊，我又碰到他两次了。在什么地方？反正离我们家里不远，北京城里离我们家都不远。你这话说的太靠不住了。我呀，我是绝不敢冤你。回去的时候， 我带你到他家门口去一趟，抱你一定欢喜。先说出来，反没有去了。那倒也使得。那时你要不带我去，我再和你算账。嗨，不过呀，我也有个条件呢，可不能在大路上盯着人家。要是再盯着，我就不敢说了。燕西看他说的一老一实，也就笑着答应了。主仆一路说着，不觉已过了海淀。张顺道：“七爷，颐和园我们是前天去的，今天又去吗？”燕西在马上踌躇着，还没有说出来。李福笑道：“你这个人说话也是不会看风色的，今天是非进去逛逛不可呀。”张顺笑道：“嘿，那么我们全在外面等着，让七爷一个人在里面慢慢的逛吧。”燕西笑骂道：“你这群混蛋啊，拿我开心呢？”秦桧道：“七爷，您别整群的骂呀，我可没敢说什么呀。”主仆五人谈笑风生的到了颐和园，将马在树下拴了，五人买票进门。燕西心里想着，那几个女学生一定是来逛颐和园的，所以预先进来在这里等着。不料等了大半天，一点影子也没有，恐怕是一直往香山去了，无精打采，带着四个仆人一直回家了。刚一到大门口，只见刚停着一辆汽车，他的大嫂吴佩芳、三嫂王玉芬和着第三个姨妈翠姨都从车子上下来。翠姨一见燕西下马，便笑道：“闲着没事儿又到城外跑马去了吗？瞧把脸晒得这样红红的，又算什么呀？回头上让你的白妹妹瞧见了，又要抱怨半天。”燕西将马鞭子递给金荣，便和他们一路进去，问道：“一伙的，又从哪里来呀？”佩芳笑道：“翠姨昨晚上打扑克赢了钱，我们要她做东呢。”燕西道：“吃馆子了吗？”佩芳道：“不，在春明舞台包了两个厢，听了两出戏呢。”燕西道：“统共不过三个人，倒包了两个厢。”翠姨道：“这是他们把我赢来的钱当瓦片使呢。我说包一个厢得了，他们说有好多人要去呢。后来呀，这厢包好了，东找也没有人，西找也没有人。”燕西一顿脚，正要说话，在他前面的王玉芬哎呦一声，回头红着脸又要埋怨他，然后又忍不住笑了，说道：“老七啊，你瞧我今天新上身的一件碧鸡斗篷，你给人家踩脏了。”说时两只手抄着他那件玫瑰紫斗篷的前方，扭转头指望后脚跟。燕西一看，在那一路水钻青瓷片滚边的地方，可不是踏了一个脚印啊。燕西看了老大不过意，连忙蹲下身子去要给他三嫂拍灰。王玉芬一扭身子往前一闪，笑道：“可不敢当。”大家笑着一路走进上房，个人房里的老妈子早已迎上前来替他们接过斗篷提囊去。燕西正要回自己的书房，翠姨一把扯住说道：“我有桩事儿和你商量。”“什么事儿啊？”“听说大舞台义务戏的包厢票你已经得了一张，出让给我成不成？” 我倒是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就是为了这个，出什么让啊，我奉送得了。好，你放在你那里，我自己来拿，若是一转手，我就没份儿了。燕西答应着自己出去了。一回书房，金荣正在替他清理书桌。金荣一看，并没有人在屋子里，笑道：“七爷，你不看书也罢，看了到处丢。设若有人到这里来，看见了，大家都不好。”燕西道：“要什么紧呢？在外面摆的不过是几本不相干的小说。哎，那几份小报送来没有啊？我几天没瞧了。”金荣道：“怎样没送来呀？我都收着呢，回头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再拿出来瞧吧。”金荣笑了一笑说道：“你说认得那个女孩子家里，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金荣道：“那我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那将来白小姐知道了，我担当不起呀。”“我们做的事儿怎样会让他们知道？你只管说，保你没什么事儿。”金荣笑了笑，踌躇的说道：“对你不说，在路上说的那些话全是瞎说的。”说着对燕西请了一个安。燕西十分不快，板着脸道：“你为什么冤我？”“您不知道，在路上你瞧人家车子的时候，人家已经生气了，我怕再跟下去要闹出乱子来呀。”“我不管，你非得把他的家给我找到不可，找不到你别见我了。”说毕，在桌上抽了一本杂志自看，不理金荣。金荣一看燕西真生了气，不敢说什么，作弊了事，自退出去了。他和几个听差一商量，说道：“这岂不是一桩难事儿啊？北京这么大的地方，叫我在哪里去找这个人呢？”大家都说：“谁叫你撒谎撒得那样圆，像真的一样。”金荣也觉得差事交代不了，吓得两三天不敢见燕西的面。好在燕西玩的地方很多，两三天以后也就把这事儿淡下来了。金荣见他把这事忘了，心里才落下一块石头。但是事有凑巧，这一天金荣到护国寺花场子里去买花，顶头碰见那个女学生，买了几盆花，在街上雇车，讲的地方却是落花胡同西头。金荣这番比当学生做出了几个难题还要快活，让他车子走了，自己也雇了一辆车子跟了去。到了那个地方，那女学生的车子停住在一个小黑门外敲门。金荣的车子一直拉过西口，他才付了车钱下来，假装着找人家似的，挨着门牌一路数来，数到那个小黑门那儿，门牌是12号。只见门上有块白木板写着冷玉两个字，那门恰好半掩着，在门外张望看里面倒是一个小院子，只是那院子后面一带树木森森，似乎是人家一个园子。正在这里张望，又见那女学生在院子里一闪，这可以断定她是住在这里了。金荣看在眼里，回得家去，在上房找着燕西，和他丢了一个眼色。燕西会意，一路和他到书房里来。 金柔笑道：“七爷，您要找的那个人给您找到了。我要找谁呀？”七爷很挂心的一个人。我挂心的是谁呀？我越发不明白你这话了。七爷就全忘了吗？那天在海淀看到的那个人呢？哦，我说你说的是谁？原来说的是他呀。你在哪里找到的？又是瞎说吧。除非吃了豹子胆还敢撒谎吗？他就把在护国寺遇到那女学生的话说了一遍，又笑道：“不但打听到了人家的地方，还知道他姓冷呢。”金荣这片话都动了燕西的心事，想到那天柳树荫下车上那个素装少女飘飘欲仙的样子宛在目前，不由得微笑了一笑，然后对金荣道：“你这话真不真？我还不敢信，让我调查证实了再说。”金荣笑道：“若是调查属实，也要赏吗？”“有赏，赏你一只火腿。”金燕西口里虽然这般说，心里自是欢喜。他也等不到次日，马上换了一套西装，配上一个大红的领结，又捡了一双乌亮的皮鞋穿了，手上拿着一根柔软藤条手杖，正要往外走，忽然记起来还没戴帽子，身上穿的是一套墨绿色的衣服，应该也戴一顶墨绿色的帽子。记得这顶帽子前两天和他们看跑马回家就丢在上房里了，也不知丢在哪个嫂子的屋子里呀、啊，便先走到吴佩芳这边来。刚要到月亮门下，只见他大嫂子的丫头小莲搬了几盆兰花在长廊外石阶上晒太阳，拿了条湿毛巾在擦瓷盆。他一抬头见燕西探出半截身子一伸一缩，不由得笑了。燕西和他点一点头，招一招手叫他过来。小莲丢了手巾跑了过去，反手一只手去摸着辫子梢，笑道：“有话就说吧，这个样子做什么？”金燕西见他穿一身灰布衣服，外面紧紧的套上一件六成旧的青缎小坎肩，厚厚的梳着一层黑刘海，越发显得小脸儿白净，便笑道：“嘿呦，这件坎肩很漂亮啊。”“漂亮什么呀？这六小姐赏给我的，是两三年前实行的，现在都成了老古董了。可是你穿了很合身。”“您叫我来就是说这个话吗？”“大少奶奶说叫你伺候我，你听见了吗？”小莲对他微微的啐了一下，转身就跑。燕西用手杖敲着月亮门吟吟的笑。吴佩芳隔着玻璃窗子便叫道：“那不是老七吗？”燕西便走进月亮门说道：“大嫂，是我。”“你有什么事儿？”鬼鬼祟祟的。说时佩芳已经走了出来。小莲低着头在那里擦花盆，耳朵边都是红的。佩芳在长廊上，燕西站在长廊下。佩芳掩嘴笑了一笑，燕西也勉强笑了，便道：“我头回戴着的墨绿的泥帽子丢在这里吗？”佩芳笑道：“趁早别这样说了，年轻轻的哥们儿戴个什么绿帽子呀？”金燕西道：“现在戴绿帽子的多着呢。”佩芳明知他把这话说愣了，故意怄着他道：“ 因为戴绿帽子的多，你就也要戴上头吗？燕西笑道：“您这儿戴了眼镜曲碗，没茬找茬啊。”配方笑道：“你听听，你听听，啊，自己说话说错了，还是我找茬啊？”燕西道：“得了，您告诉我一声吧，帽子在这里不在这里？我等着要出去呢。”配方道：“你总是这样，东西乱丢，丢了十天半月也不问，到了要用的时候就乱抓了。这个毛病，有个小媳妇儿管着就好了。”说到这里笑了一笑，又道：“我看你带小莲很好，要不我对母亲说一声，先让她去伺候你，给你收拾收拾衣服鞋袜吧。”小莲一撒手道：“大少奶奶也是的。”说着一掉辫子就跑了。燕西道：“人家也是十六七岁的孩子了，你就这样当面锣对面鼓的开玩笑，也不怕人害臊？”配方笑道：“害什么臊？他还不愿意吗？”燕西道：“到底帽子在这里不在这里呀？”配方道：“帽子没有，马褂倒是有一件扔在我这里，你别处找吧。”燕西想着二嫂那里是没有的，不在翠姨那里，或者就在三嫂那里，因此由着长廊下转到了后厨屋子里来。一转弯，只见小莲拿了一根小棍子敲那矮柏树上的蛛丝网，这柏树一列成行，栽着像篱笆似的，金燕西在这边，小莲在那边。小莲看见金燕西来了，说道：“你找什么帽子啊？刚才不是说了吗？你没听见吗？你又想让我说找绿帽子啊？”“哼，我才不占你便宜呢。”说时用棍子指着金燕西衣服问道：“是和这个颜色一样的吗？”“是啊，你看见没有？您的记性太不好了，不是那天你穿了衣服要走，白小姐留你打扑克，把帽子收起来了吗？”“嗯，不错，是白小姐拿去了。哎，她放在哪里你知道吗？”“她放在哪里呀？就扔在椅子上。我知道是你买的，而且听说是20多块钱买的，我怕弄掉了，巴巴的捡起来送到你屋子里去了。”“真的呀？怎么不真呢？在你房背后洗澡屋子里第二个帽架子上，你去看看。”“劳驾的很呐。”小莲将那手上的小棍子对燕西身上戳了一下：“你这张嘴最不好，乱七八糟，喜欢瞎说。”燕西笑道：“我说什么呀？啊？”说着燕西就往前走一步，要捉住他的手，抢他的棍子。小莲往后一缩，隔着一排小柏树，燕西就没有法子捉住他。小莲顿着脚，扬着眉，撅着嘴道：“别闹，人家看见了笑话。”燕西见捉他不到，沿着小柏树篱笆就要走那小门跑过去，去扭小莲。小莲看见调转身子就跑，当燕西跑到柏树那边时，小莲已跑过长廊，遥遥对着金燕西点点头笑道：“你来呀，你来呀。”金燕西笑着就跑上前去，小莲身后正是一个过堂门，他手扶着门，身子往后一缩，把门就关上了。金燕西笑了一阵，走回书房，找了帽子戴上，刺出大门来。他这个地方叫来去巷，到落花胡同还不算太远。他也不坐什么车，带游带走，刺向那里走来。金荣已经告诉他，那姓冷的 就住在西头。他却绕了一个大弯儿，由东头进去。他挨着人家，数着脚步，慢慢的走去，越到西头越是注意。一条胡同差不多快要走完了，在那路南，可不是有一家小黑门上钉了一块冷宅的门牌吗？燕西一想，一定是这里了。但是双扉紧闭，除了门口那块冷宅宅名牌子以外，也就别无所获了。踌躇了一会子，只得依旧走过去。走过这条落花胡同，便是一条小街。他见转弯的地方有一家小烟店，便在烟店里买了一盒烟。买了烟之后呢，又附身由西头走过来。可是看看那小黑门，依然是双扉紧闭，心里想着，这来来去去，我老看着两扇黑门，有什么意思呀？这时那黑门外一片场地上，有四五个十几岁的孩子在那里打钱，吵吵闹闹的，揪在一团。金燕西见机生意，就背着手，拿着藤杖，站在一边闲看他们闹哄，却不时的回过头偷看那门。大概站了一个钟头的光景，忽然听得那门一阵铃铛响，已经开了。在这个时候，有很尖嫩的北京口音叫卖花的。金燕西不由心里一动，心想，这还不是那个人吗？想回头，又怕猛然一回头有些唐突，却故意打算要走的样子，转过身来慢慢的偷眼斜着望去。这一看，不由得自己要笑起来。原来啊，是个梳钻顶头的老妈子，年纪总在四十上下，但是自己既然转身要走，若是突然停住，心里又怕人家见疑，于是放开脚步向胡同东头走来。刚走了三五家人家的门面，只见对面来了一个蓝衣黑裙的女学生，对着这边一笑。这人正是在海淀遇着的那一位。燕西见他一笑，不由心里扑通一跳，心想，他认得我吗？手举起来扶着帽子沿儿，正想和人家略略一回礼回他一笑，但是他慢慢走近前来，看他的目光，眼睛往前看去，分明不是对着自己笑啊。接着听见后面有人叫道，大姑娘，今天回来可晚了。那女学生又点头略笑了一笑，燕西的笑意都有十之七八字脸上呈现出来了。这时脸上一发热，马上把笑容全收起来了。人家越走近，反觉有些不好意思面对面的看人家，便略微低了头走了几步，及至自己一抬头，只见右手边一个蓝衣服的人影一闪，接着一连微微的脂粉香，原来人家已走过去了。待要回头看时，又有些不好意思。就在这犹豫之间，又走过了两家人家了。只在一刻之间，他突然停住了脚， 手扶着衣领子，好像想起一桩什么问题似的，立刻回转身来，装着要急于回头的样子。齐志走到那门前，正见那个人走进门去，背影亭亭，一瞥即逝。燕西缓走了几步，不无留恋，却正好那些打钱的小孩子大笑起来。燕西想到，他们是笑我吗？立刻挺着胸脯走了过去。走出那个落花胡同，金燕西停了一停，想着，这可是我亲眼看见的，他住在这里，是完全证实了。但是证实了便是证实了，我又能怎么样啊？啊，我守着看人家不是有些呆吗？这就回得家去，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呆想。那人在胡同口上那微微一笑，胭脂不是对我而发的？当时可惜我太老实了，我就回他一笑，又要什么紧呢？我面孔那样正正经经的，他不要说我太不知趣吗？说我不知趣呢，那还罢了，若是说我假正经，那就辜负人家的意思了。他这样想着，仿佛有一个珠圆玉润的面孔，一双明亮亮的眼珠一转，两颊上泛出一层浅浅的红晕，而红晕上又略略现出两个似有似无的笑窝。燕西想到这里，目光微微下垂，不由得也微微笑起来。正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人说道：“七爷，您信了我的话了吧？没有怨你吧？”燕西抬头一看，却是金荣站在身边，也含着微笑呢。燕西道：“切，信你什么话呀？你还瞒着我呢？要不然，今天不是出去了一趟吗？这趟谁也没跟去，一定是到落花胡同去了。依我猜呀，一定还看见那个小姐了吧？要不然，刚才为什么想着笑啊？”“胡说，难道我还不能笑啊？一笑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啊？”“哎，我见你一回来，就有什么心事儿似的，这会子又笑了。我想总有些关系吧。”“你都能猜到我的心事，那就好了。”“啊，猜不着吗？得了，以后这事儿就别提了。”“你的话都是对了，我们又不认识人家，就是知道他姓名住址又有什么用啊？哎，反正不忙，你一天呢打那儿过一趟，也许慢慢的就会认识起来了。这不前两天你还提了一段故事呢，不是一个男学生天天在路上碰见一个女学生，后来不就成了朋友了吗？”“那是小说上的事儿，是人家胡诌的，哪里是真的呢？况且他们天天碰着是出于无心，我若为了这个每天巴巴的出去走一趟路，这算什么意思呀？可惜呀，那屋前屋后没有咱们的熟人呐。要是有熟人，也许借着他的街坊介绍慢慢的认识起来了。”金荣这是一句无心的话， 却凭空将他提醒。他手把桌子一拍，说道：“有办法了。”金荣站在一边，听到桌子忽然拍了一下响，倒吓了一跳。 办虽然可以那样办，但是那条胡同可没有咱们的熟人呢。 金燕西也不理他，在抽屉里拿出一盒雪茄，取了一根，擦了火柴，燃着火起来，一歪身躺在一张大鹅绒沙发上，右腿架在左腿上，不住的发笑。金荣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不敢问他，悄悄的走了。他躺在椅子上想了一会儿，觉得计划很是不错，不过这笔款子倒要预先筹划一下才好。这个星期日，他们的同乐会一定是要赌钱的。我何不插上一脚？若是赢了，就有的话了。这样想着，觉得办法很对。当时在书房里休息了一会儿，按捺不住，脚又要往外走，于是戴了帽子重行出来，走到大门口，只见粉墙两边一路停着十几辆汽车，便问门房：“又是些什么人来了？开会吗？”“ 不是，今天是太太请客，七爷不知道吧？”“ 刘四奶奶来了没有？”“ 来了，乌家两位外国小姐也来了。” 燕西听说要想去和刘四奶奶谈话，立刻转身就往里走，走到里边门，又一想，这时候他或者抽不开身，我还是去干我的吧。这样想着，又往外跑。这个时候天色已经晚了，街上的电灯已是雪亮，自己因为在路上走，不坐车不骑马，碰见熟人很不好意思的，因此直捡胡同里钻，胡打胡撞就走进了一条小胡同。那胡同既不到一丈宽，上不见天，两头又不见路，而且僻静的地方并没有电灯，只是在人家墙上横牵了一根铁丝，铁丝上悬着一些玻璃灯罩，灯罩里面放着小煤油灯，在玻璃罩里放出一种淡黄色的灯光，昏昏的略看见些人影子。那胡同里两边的房屋又矮，伸手可以摸到人家的屋檐，看见人家的屋脊，黑黢黢的，已经有些害怕。这心里一慌，不敢抬头，高一脚低一脚往前直撞，偏是心慌，偏是走不出那小胡同，只觉得一个黑大一块的东西蹲在面前，抬头看时，原来是堵倒了的土墙。看明白了，自己心里才觉安慰些。偏是墙上又现出一团毛蓬蓬的黑影，里面射出两道黑光，不由得浑身毛骨悚然，一阵热汗涌了出来，一颗心只要跳到口里来。这时往前走，不是停住，也不是不知怎样是好了。正在这时，那团毛蓬蓬的影子忽然往上一耸，咪咪的叫了一声。金燕西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是一只猫啊！ 自己拍了一拍胸口，又在裤子口袋里抽出手绢来，开一开头上的汗， 赶紧的便往前走。好容易走出胡同口，接上人家门楼下，又钻出一条大狮子野狗，头往上一抻，便窜了过来，把他又吓了一跳。这时抬头一看，面前豁然开朗，却是一片场地。因为刚才那胡同小，在那里不啻坐井观天，这时走出来，满地雪白，一片月光。抬头一看，一轮江圆的月亮已在当头，四围的人家在月色之中静悄悄的，唯有卖东西的小贩儿远远的吆喝着，还可以听见。燕西对这种情形真是见所未见呢，心想，这城市里面原来也有这样冷静的地方。踏着水样的月色绕过这一片场地，找到了一个井岗，才知道正是落花胡同的西头。记着门牌，又走过几家人家，便是冷家了。燕西在人家门口站了一会子，看那屋后一片树影在朦胧月色之中，和自己所逆料的一点不错，不觉自己一个人微笑起来，想到我这计划准有一半成功了。走到门楼边，忽然有块石头将自己的脚一绊，几乎跌倒。低头看时，原来是块界石，上面写着什么字儿，却也未曾留意。但是想到白天那人站在这里和那个老妈子说话时，手上好像扶着一块什么东西，不就是一块界石吗？由此又想到他那素衣不群、淡雅怡然的样子，绝不是向来所见脂粉堆里那般人可比。自己现在站的地方，正是人家白天在此站的地方。若是这月亮之下和他并肩一处，拥拥情话，那是何等有趣！想到这里，简直不知此身何处，身在何往了。待了半天，直待有一辆人力车叮叮当当一路响着脚铃过来，才把他惊醒。车子过去了，他趁着胡同里无人，仔细将屋旁那丛树看了一遍，见那树的枝丫直伸过屋的东边，这东边似乎是一个院子。这大门边的一堵土墙大概就是这院子的后面了。这一查看，越发觉得合了他的计划，高兴极了，出胡同雇了一辆车，直直回家。到了家里，只见大门口一直到内室走廊下、过堂下，电灯大亮。知道是来的女客未散，便慢慢走到里面，隔着一扇大理石屏风向里张望。一看里面时，是他母亲和大嫂配方在那里招待客人。正中陈设一张大餐桌，上面花瓶礼碟新红淡翠，陈设的花团锦簇。分席而坐的都是熟人，尤其是两个穿西装的女子，四只雪白的胳膊自肋下便露了出来，别有风致。燕西心想，门房说是外国小姐，我以为是密斯露丝和密斯玛丽呢， 原来是乌家姊妹两个。正看得有趣，只听见后面有脚步声，回头看时，却是西餐的厨房下手厨子，捧着托盘送菜上来。燕西连忙对他一招手，叫他停住，一面在身上抽出日记簿，撕了小半页，用自来水笔写了几行字，交给厨子道：“你看，那席上第二个穿西装的小姐，你认识吗？”“ 哎，我认识，那不乌家二小姐吗？”“ 对了，你上菜的时候啊，设法将这个字条交给她看。”“ 七爷，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要弄出。” 燕西随手在袋里一摸，掏出一卷钞票，拿了一张一元的塞在厨子手里，轻轻的笑着骂道：“ 去你的吧，你就不会想法子吗？” 厨子手端着托盘蹲了一蹲，算请了一个安，笑着去了。 燕西依旧在屏风边张望，看了厨子上了菜之后，却没有到乌二小姐身边去，心里恨道：“这个笨东西真是无用。”一会儿厨子出来，燕西一直走到廊上问道：“你这算交差了吗？”“ 哎，七爷别忙啊，反正给您办到得了。”“ 怎么办到的？你说。”厨子回头一望，并没有什么人，然后轻轻的对燕西说了，笑着问道：“ 七爷怎么样？” 这个时候大家已散了席，个人随便说话，乌二小姐便引着邱希珍同来访燕西。燕西已换了长衣服，套了小坎肩，头发里的光滑滑的。他听到窗子外面嘚咯嘚咯的一阵高跟皮鞋的声音，就知道乌二小姐来了。但是一面还有两个人的笑语声，似乎不是一个人，心里想着，难道姊妹二人都来了？马上就听见门外有人叫道：“ 七爷。” 燕西连忙道：“ 哎呦，密斯乌啊，请进请进。” 门帘一动，乌二小姐进来，后面跟着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早是含着笑容远远的一鞠躬。 燕西认得她是邱希珍，而且见面多次，不过没有谈过话罢了，便笑嘻嘻的说：“这是密斯秋，一向没有请教过，难得来的，请坐呀。”乌二小姐便笑道：“ 你们认识啊？”“ 原是不认识的，因为上次白府上的二爷结婚，女边是密斯秋的宾相，听见人说这位就是秋小姐，所以我认识了。”乌二小姐笑道：“就是这样，二人也总算彼此认识，无需介绍了。”燕西将他二人让在一张沙发椅上坐了，自己对面相陪，眼睛却不由得对乌二小姐射了两眼，心里说：“你何必带一位生客来呀？”乌二小姐也会奇异，眼皮一撩，不免露着微笑。燕西因为邱希珍是生朋友，自然要先敷衍他，便说道：“ 密斯秋，近来到白府上去过吗？” 希珍道：“常去的，那个新娘子是我的老同学，我们感情很好的。”“ 哦，他们新夫妇刚由南边度蜜月回来呀，听说又要到日本去了。这种风俗，中国学样的也慢慢的多了。” 邱希珍没什么可说的，只微微一笑。乌二小姐是个直趣的人， 觉得燕西的话，邱希珍有些难于接着，便道：“你猜我们做什么来了？”燕西想：“你知我知，还要猜什么呀？”答道：“我是个笨人，哪里猜得着你们聪明人的心窍啊？”吴二小姐道：“听说七爷的杂志很多，我们要来借着看呢。”燕西道：“有有有。”顺手将身后一架穿衣镜的镜框子一摸，现出一扇门，门里是一间书房，屋的四周全是书橱书架。燕西站起来，用手向里一指，说道：“请到这里去看吧。靠东边一带，三方书架全是杂志，要什么，请二位随便拿。”吴二小姐和邱希珍走到里面去，见里面除了一案一椅一榻之外，便全是书。看那些书，一大部分是中外小说，其次是中外杂志，也略微有些传奇和词章书。大概这个屋子是燕西专为消遣而设的，并不是像旁人的书房，是用功之处。邱希珍翻一翻那外国杂志，名目很多，不但有电影杂志，就是什么建筑杂志啊、无线电杂志啊什么的都有。邱希珍道：“七爷很用功，还研究科学啊。”“哪里呀，我因为那些杂志上有许多好看的图画，所以也订了一份。好在外国的杂志，他们是以广告为后盾，定价都是很廉的，并不值什么。”邱希珍在那些杂志堆里挑了一阵，拿了六七本电影杂志在手上，说道：“暂借我看几天，过日啊，我叫人送回来。”“说什么送回来的话呀？”“哈，我虽不是一个读书的人，但是读书人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你借他的别的什么珍爱的东西，你不还他，他都不在乎。你若是借了书不还他，他很不愿意的。七爷，对不对？”“从前我原是如此，后来书多了，东丢一本西丢一本，又懒得去整理，于是乎十本书倒有九本是残的，哎，索性不问了，丢了就让他丢吧。”吴二小姐笑道：“这倒是七爷的实话呀。”邱希珍道：“那我总是要还的，因为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呐。”吴二小姐笑道：“你这人可真惹不得，第一回刚到手，又预定着借第二次了。”燕西道：“不要紧，有的是，尽管来要。”邱希珍一面说话一面就走，吴二小姐跟着希珍后面也一路的走出来。燕西一再把眼睛对他望着，意思啊，叫他多坐一会儿。吴二小姐含着微笑，只当不知道。燕西只得说道：“二位何不坐一会儿啊？”希珍道：“今天不早了，急于要回去，过日再来谈吧。”燕西道：“密斯乌也是这样忙吗？”吴二小姐回头对燕西一笑，说道：“说忙呢，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说不忙呢，可以没有坐着谈天的功夫啊。”燕西道：“不是留你闲谈，我有一桩事儿和你相商啊。”吴二小姐停住脚，便回转头问道：“什么事儿啊？”燕西被他这一问，倒说不出所以然来，笑着低头想了一想，说道：“暂且不说，明天再谈吧。”目视着 秋夕真后影，姗姗而去了。 这时夕真已经走得远了，吾儿小姐连忙也走开。燕西由走廊上一路跟了下来，说道： 哎，我真有话对你说呀。 一面说一面向前看，见西珍已转过回廊去了，便道： 我那张字条你看见了吗？ 什么字条啊？ 我没看见。 你别装傻了，不是看见字条你怎么来呀？ 我是介绍密斯秋和你借书来了。 哦，他可以知道我有电影杂志啊？ 那我怎么知道啊？ 说毕，乌二小姐把两只雪白的胳膊竖僵起来，抱着拳头，撑着左边的脸，咯咯的笑。 燕西看见她这个样子，笑道：到我那儿坐坐，我有话和你说。 乌二小姐把手轻轻的对燕西一推，说道： 我对白小姐说去，说你喜欢交女朋友。 燕西将他两手捉住， 交朋友他也不能干涉我。 乌二小姐将两手往怀里一躲，转身就走。他也不沿着回廊走，跨出小栏杆，便闪到一丛花架子后面去。这花架子上正安有一盏大电灯，见他将右手三个指头在嘴唇上一比，然后反过巴掌来对燕西一抛，就转身跑进里院门去了。燕西一只手扶着走廊上的木柱，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呆呆地对着院里望着。后面忽然有人喊道： 老七，一个人站在这里做什么呀？ 燕西回头一看，是他大哥金凤举，便道： 在屋子里坐着头晕，出来吸一吸新鲜空气。 凤举道：你出口就是谎，你要吸空气，你那屋门口一个大院子比这里就宽敞的多了，何必还到这里来呀？我刚才可是看见一个女子的影子一闪，又是一阵皮鞋响，不是有人在这里和你谈话来了吗？ 分明你看见了，还问我做什么呀？ 我说句老实话，劝你啊，不要和乌家两位来往，他人的外号不是很好听。 他有什么外号啊？我可没有听过。 我不必告诉你，哼，我要是告诉了你，你一定说我造谣。 他又不是我什么人，我何必那样为着他呀？只管说，有什么外号啊？ 难道你一点都不知道啊？ 真不知道，我要知道，何必问你呀？ 他那个外号可真不雅呀，叫他， 他叫什么？ 哎，说起来真不好听，他叫咸水妹呀。 燕西听了这话，心里倒好像受了一种什么损失一样。 你这话有些靠不住，我不敢信。 我知道说出来了，你不相信吗？ 这也难怪，情人眼里出西施了。其实呢，你仔细一调查密斯屋的家境，你才知道这话有来历。 你想想看啊，他父亲只那一点小差事，姊妹两人每月给的汽车费也就去了一大半呀，能够让他姊妹俩昼夜奔走交际场中这样挥霍吗？ 由此类推，我们可想他俩用的钱绝不是出自家中， 那么钱既然不出自家中，下文也就不必说了。我看你和他呀，感情还不是十分浓厚，所以老实说出来，不然我还不说呢。燕西虽然不服他这话，但是他所举的理由却极为充足，说道：“个人有个人的秘密，旁人哪会知道呢？再说了，这话果然对的话，今天请客是大嫂的动，为什么你不阻拦呢？还让请他呀？事先我原不知道，就是知道我也不会阻拦的。因为他请过你大嫂好几回了，我主张赶快还了礼，以后少来往些。所以我常说呀，几个熟人听听戏打打小牌还不要紧，一卷入交际漩涡，花钱是小事儿，昏天黑地不分昼夜，身体也吃不住。据我所闻，他们这些交际明星不是适用巫师姊妹这种办法，没有不亏空的。这么前面几天吧，何家大小姐私私的拿了一些珠子托你大嫂和她卖，看了东西要值3000上下，她说2000块钱就卖了。哎，你想啊，何家那种人家是什么体面人家，那她的大小姐至于把首饰出卖？这私债应该到了什么地步啊？女人尚且如此，男人更何消说呀？这事儿真的吗？你要是不信呢，你去问大嫂。不是我不信，因为前天我还看见他在西来饭店大厅大请客呢。大概那一餐饭总在400-500元，既然手头很窘，何必还要这样花钱呢？唯其如此，所以亏空越闹越大呀。燕西听了便去思忖他们所以如此的缘故，凤举见燕西低头不语，自向后面去了。燕西抬头不见凤举，也各自回房，一回房便想起落花胡同那个女孩子，心想老大的话果然不错，若说交女朋友，自然是交交际场中新式的女子好，但是要结为百年的伴侣，主持家事，又是朴实些的好啊。若是我把那个女孩子娶回了家，我想她的爱情一定是纯一的，人也是很温和的，绝不像交际场中的女子，不但不能干涉她的行动，她还要干涉你的行动了。就以姿色论，那种自然的美，比交际场中脂粉堆里跳出来的人还要好些呢。好，就是这样办。主意想定，便按铃，将金荣叫了进来，说道：“我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发笔小财，你能不能办到啊？发财的事儿，还有不干的吗？干，我是知道你干，我是问你呀，办得到办不到？”这就不敢胡答应了，现在请请您的事啊。我要圈子胡同12号那所房子，你去找拉欠的，把那房子给我买来。七爷，您说的是玩话吧？您要买的房子做什么呀？我和你说什么玩话呀？你和我买来得了，你看那房子要多少钱？ 这 我又不知道那屋是朝东朝西是大是小，我怎么知道要多少钱呢？ 燕西也觉得这话问得冒失了，便笑道：我仿佛记得和你说过呀。 啊，好吧，你明天早上去看一看，再来回我的信儿。 七爷听见谁说那房子出卖呀？ 没听说呀。 那么是在报上瞧见广告上出卖吧？ 也没有。 这又不是，那又不是， 您怎么会知道人家房屋出卖呢？ 我不知道啊，我想买就是了。 哎呦，我的爷呀，你怎样把天下事情看得这样容易呀？这要不是什么店里铺里的零星东西，我们要什么便买什么，人家并没有出卖的意思，我怎样去问人家的价钱呢？ 我看那所房屋是空的，不出卖也出租，你去问问，准没错。 金荣低头想了一想，他为什么要置起产业来？这不是笑话吗？啊？ 哦，是了，那里到落花胡同很近，大概就是为和那个人儿做街坊的意思。 想到这儿便笑道：我这一猜便猜到你的心里去了。你要在那里买房，预备办喜事儿呢。可是在那里到落花胡同还隔着一条胡同呢。 你别管，给我办去就是了。 金荣凑近一步笑着问：这自然是你私下买，要守秘密的，但是你预备了这些现款吗？ 我的事儿，我自然有办法，不用着你多虑。我叫你去买房子，你就去买房子得了，别的你不用管。 金荣不敢再多说话，免得找钉子碰，便答应着出去了。 到了次日，金荣便根据燕西的话，四向圈子胡同12号来看房子。一到门口，见关着两扇大门，并没有贴这个招租的帖子。在门缝里向里张望，里面空荡荡的，并没有什么人。悄悄的听了一会子，也没什么声音，倒好像是一所空房。踌躇了一会子，不知道怎么好了，心想，门既是由里向外关的，一定里面有人，我且叫一声试试看。便将门敲了几下，街上听见门里面有一阵咳嗽声音，断断续续由远而近，踢踢踏踏，一阵脚步响，到了门边，门栓剥落一声，又慢慢的开了一扇门。金荣看时，伸出一颗脑袋来，一张枯蜡似的面孔，糊满了鼻涕眼泪，毛蓬蓬的胡子里发出苍老的声音来： 你找谁呀？ 啊，我来看房的。 我这房子不出林呢。 说毕，头往里一缩，金荣怕他关上门，连忙将脚往里一插，人也进去了。 嗨，您这里不是空房吗？怎么不出林呢？ 人家不愿出林就不愿出林，你老问什么呀？ 金荣见他是个倔老头子，不能和他硬上，便在身上掏出两根烟卷，将一根递给那老头子道：您抽烟。那老头子接了一根烟卷，便道： 您要取凳吗？ 说着伸手在袋里摸了一摸，摸出几根火柴，将一根擦着和金荣燃烟。 金荣道了一声劳驾，将烟就着火吸上了，然后那老头子也自己把烟吸上。金荣道：“您贵姓啊？”“ 我叫老李，看房的。”“ 我猜就是。这种事儿啊，非年老忠厚的人是办不来的。还有别人吗？”“ 没别人，就我一个。”“ 哎呀，您好有耐性啊，看的日子不少了吧？”“ 可不是啊，守了两个多月了。” 金荣一面说话一面往里走，一看时，是一重大院子，把粉壁来一隔为二，里外各有一株槐树，屋子带着走廊，也是很大的，就是油漆剥落，旧的不堪。走进这重院子，两边抄手游廊，中间一带假石山，抵住正面一幢上房，有两株小树，一方葡萄架。由这里左右两转是两所厢房，厢房后面十来株高低不齐的树，都郁郁青青，映得满院阴阴的。地上长的草长得有三四尺长了，人站在草里，草平人覆，草里是秽土瓦砾，也是左一堆右一堆，到处都是。这一看呢，就是一所废院。草堆里面隐隐有股阴霉之气出鼻。这房子前前后后没有一点兴旺的样子。金荣心里很奇怪，这屋子除了几株树而外，没有一件可合我七爷意思的。他为什么看中了一定要买过来呀？金荣将前后大致一看，逆料这房东是有钱人家，预备把房子来翻造的，不然这所破屋还留着干什么呀？便问那老人：“这房子怎么不赁出去呀？”“ 人家要盖起来自己住呢。”“ 准备什么时候盖呀？”“ 那就说不上了。” 看他样子有些烦腻似的，金荣在身上一摸，摸出两张毛票递给了老人：“ 吵着您了，这点钱让您上小茶馆喝壶水吧。”“ 什么话呀，啊，要你花钱？” 说时他搓着两只枯瘦的巴掌，眼睛望着毛票笑。金荣趁此便塞在那老人手上了。老人将钱票收起，笑着说道：“ 我呀，是这里收房钱的王爷叫来的，东家我也不认识。您要打听这里的事儿啊，找那王爷便知道。这几日他常来，来了就在胡同口上大酒缸待着，你到大酒缸那里去找他，准没错。”“ 我怎么认得他呀？”“ 他那个样子容易认，满脸的酒泡，一个大红鼻子，30上下年纪，说话是山东口音。那大酒缸除了他，也没有第二个是这样的人了。” 正说话时，一阵叮叮当当的小锣响。听了响声，正是院墙外面，大概是小胡同里，铜匠担子过去了。金荣道：“这墙外面是什么地方啊？”“ 是落花胡同。” 金荣心里明白了，哎呀，我们七爷对于这事儿真也想得周到。看这所房子 连前门到后墙都看了一周呢。既打了这个傻主意，大概非将房子弄到手时不罢休的。那老人道：“ 你要打听这事儿，是想赁这房子吗？”“ 是啊，但是房东既然要盖房，那是赁不成了。”“ 不要紧，你运动运动，那王爷就成了。” 说着低了一低声音道：“ 咱们都是和人家办事儿的人，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啊！” 金荣笑着点了一点头，便走出大门来。那老头还说：“ 你若是再来，只管敲门，我是一天到晚在这里待着的。” 金荣知道是那几毛钱的力量，含笑答应去了。他想，既来一趟，索性把事情办个彻底，因此就先到大酒缸去喝酒，打听打听姓王的什么时候来。也是事有凑巧啊，不到半个钟头，就有一位酒糟面孔的人自外面来。金荣看他那样子，正和那老头说的一般无二。金荣见他一进门，连忙站起身来相让。那人看了金荣样子，猜是同道朋友，也就点了一点头。金荣道：“ 尊驾，贵姓王吗？”“ 对了，我叫王德胜，尊驾认得我呀？”“ 啊，倒好像在哪里会过一面，只是记不起来呀。” 说着便让王德胜移出坐下，先就给他要了一壶白干。王德胜见人让他喝酒，他就一喜，觉得金荣是诚心来交朋友的，只谦让了一下，也就安之若素。 金荣道：“我跟您打听一件事儿啊，那圈子胡同十二号的房子是贵东家的吗？”“ 是啊。”“ 那现空在那儿呢，怎么不赁出去呀？”“ 东家要盖新的呢。”“ 哦，盖新的呀，我也知道，不过那房子老空着，到什么时候才赁出去呢？ 反正盖好了赁出去是得钱，不盖好了赁出去也是得钱。若是现在有人要赁，我看呢，赁出去也不错呀。” 王德正知道他是要求赁房子的，便道：“ 这话也是，不过房东他要盖了新房再赁，他有他的算盘，我们哪里知道啊？”“ 哦，壁东是因有一桩事儿，要在这圈子胡同办，一刻功夫这里又没有别的房子出赁，没办法，恰好你这里房子空出来了，所以很想赁过来啊。至于房钱要多少，好商量。” 王德胜想了一想，知道他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儿，非赁这房子不可。 毕东家房子有的是，他倒不在乎几个赁钱。 啊，这是咱们哥们儿自己说话，不必相瞒。我看王爷就能给贵东家做一大半主，只要您能凑合凑合，一定可以办成功的。再不然的话，这房子也很狼狈了。若是贵东家能出让，价钱一层，只要着乎其中，倒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王德胜见他索性进一步要买这房子，心里倒很诧异起来，心想：这难道我这房子出宝贝吗？啊，何以这个样子，要的厉害， 于是就丢了房子不谈，慢慢的探问金融东家是谁，为什么喜事不办，从头到尾盘问个不了。 金融一想，若是不把话说明了，王德胜一定要当做一种发财买卖来做，一辈子也说不拢， 便把这屋是少爷要住的话说明了。至于要住的目的呢，就是为着要娶这附近一个姑娘做外室。 王德胜喝了几杯酒，未免有些醉意，笑着问道： 我打听打听，哪家的姑娘啊？ 我也不知道，反正总离这房子不远吧。 哦，我知道了，一定是落花胡同冷家的。这两条胡同就算他长的标志，他住着的屋子也是我们的，难怪你们少爷要想住这房子了。既然是你金府上要买，有的是钱，只要你舍得价钱，管他三七二十一的，我就劝壁东卖了。 那么你该要多少钱呢？ 大概总要在10000以上吧。 这所房子屋是没用了，就剩一块地皮，哪里值那么多呀？ 要以平常论，怕不是只值4000-5000块钱。可是现在呢，你一个要买，一个不卖，不出大价钱哪行啊？再说了，我还是白说一句，东家的意思我还不知道呢。 金荣见有了一些眉目，越发盯着往下说，约了明天上午再在此地相会，今日个人告诉东家商量此事。 当时汇了酒钱走回家去，对燕西一头一尾说了，燕西大喜，马上就叫金荣吩咐开车，带着金荣坐了汽车就到圈子胡同来看房子。 燕西进去看了一遍，这觉得屋子实在太旧了，但是一到后院，他一看看隔壁，脸上忽然露出笑意，好像记起了什么似的。于是带着金荣绕道走到落花胡同那屋后身来看了一会儿，果然前日晚上所看的那排树正是后院，那屋和冷家紧隔壁。冷家门那边记得有块界石，这时一看正是在墙的转角处，一看那界石上的字和这边墙角下界石上的字恰是一样，同是三槐堂界四个字。 燕西笑对金荣道，那姓王的不是说冷家住的房也是他的吗？这一看果然不错，你告诉他我全买了。 那边一所破屋他就要10000，这边屋虽然很小却是好好的，怕又不要3000-4000吗？ 哎，哪要你和我心疼花钱呢，你只要把事情弄得好好的也就得了。 燕西看了一遍正是高兴，心里盘算着就派他10000吧，反正总值个6000-7000，那吃亏也有限，只当是一场大赌输了。我那存折上记得还有6000-7000块钱，各处凑着借3000-4000也不值什么，这事儿就妥了。看了一遍计划一遍，甚是高兴，回得家去什么也不过问，一直就回卧室去盘自己的账。可是在床底下那小保险箱子里，将存折拿出来一看，大为失望，是有2000多块钱了。自己好生疑惑， 哎，我怎么就把钱花这么多呀？便从头至尾将账看了一看，觉得呀，也差不多。正在这个时候，玻璃窗上发出一种摩擦的声音，猛然一抬头，只见窗子外一个花衣服的影子一闪。演戏问道：“谁呀？”窗子外有人笑着答道：“是我。”燕西笑道：“小莲，你进来，我有话和你说。”“ 我可不进来。”“ 你有什么事儿啊？”“ 真有事儿，你进来。”“ 巧了，我来了你就有事儿，我不来呢。你这事儿叫谁做去啊？”“ 你不信我也没办法，我自己做吧。”“ 真有事儿吗？进来就进来，你反正不能吃我下去。”说时笑着进来了。 燕西见他穿了一件白底印蓝竹叶的印度布长衫，笑道：“ 吓我一跳，我以为是南海观世音出现了呢。这是我新做的一件衣服，好看不？”“ 好，好得很，我不是说了吗，像观音大士啊。”“ 你是笑话我，哪里是说好啊？”“ 哎，你别动，让我仔细看看。” 说着燕西站起身来，歪着头对小莲周身故意仔细的看。 小莲道：“我知道你没有什么事儿吗？”说毕调转身子就要跑。 燕西一把将他衣裳拖住：“真有事儿，别跑啊。”说着就把扔在沙发椅上的存折捡了起来，递给小莲道：“ 劳你驾呀，你给我仔细算一算，这账目没有错吗？”“ 你自己为什么不算呢？”“ 我是个粗人，几毛几分的我就嫌他烦，懒得算，可是不算几毛几分又合不起来总数来。我知道你心最细，所以请你算一算。” 小莲笑着把一只左眼瞎了一下，又把嘴一努：“别灌米汤了。”“ 怪呀，这灌米汤一句话你又在哪儿学来的呀？” 说时握着小莲一只手笑道：“我为什么要灌你的米汤啊？” 小莲的手一挥说道：“ 别闹，让人看见了成什么样子？要我算不要我算了？要我算你就坐在一边不许动，不要我算我就走了。” 说完身子一扭，脸朝着外，就有想走的样子。燕西连忙抢上前挡住门，两手一伸开：“ 别走别走别走，就让你好好的算，我坐在一边不动，这还不行吗？”“ 那就行。”便坐在桌子边，用笔算法一笔一笔的把那存折上的账算起来。 他算账时依旧不住的用眼睛瞟着燕西，看他动不动。燕西只是微笑，身子刚一起，小莲扔笔就跑，跑到窗子外，然后说道：“ 我知道你要动手动脚呢， 叫你算账，你怎么不算完就跑了呢？”“ 我都算完了。”“ 总数是多少啊？”“ 那存折上不写得清清楚楚的吗？还问我做什么？” 说时人已经走远了。 燕西自言自语道：“这东西喜欢撩人，撩了人又要跑，矫情极了。哪一天我总要收拾收拾他。” 猛一抬头，只见张顺站在面前，不由得脸上一红，说道：“ 进来做什么呀？” 张顺道：“不是七爷叫我吗？”“ 谁叫你了？”“ 您看，您还按着铃呢。” 燕西低头一看，果然自己手按在电铃机上。 我是叫金荣的。 七爷，您不是叫他出去了吗？ 那就算了吧。 张顺摸不着头脑，自走了。燕西捡起存款折，把数目又看了一遍，心想，这个数目和预算差得太多了，怎样能够买房呢？现在只有两个法子。第一个法子到银行里去透支一笔，第二个法子是零碎借去。不过第一招怕碰钉子，还是实行第二招吧。他主意已定，于是实行起第二招起来。 燕西所想的第二个计划，不能到外面去，还是在家里开始筹划。家里向男子一方面去筹款，谁也闹饥荒，恐怕不容易，还是向女眷这一方面着手较为妥当。女眷方面，大嫂、三嫂、翠姨大概均可以借几个，母亲那里或者也可以讨些钱。主意定了也不加考虑，便先来找翠姨。走到院子里，故意把脚步放重些，一听翠姨一人在里面说话，大概是和人打电话。燕西便不进去，在院子里站着听她说些什么。只听翠姨操着苏白说道： 触眉头，咋镊子疏脱1200多洋钿，也不曾痛痛快快打4圈，又转来验一点，老头子误打印格。 燕西一想，这不用去开口了，他昨晚输了1000多块钱，今天多少有些不快活的。这样想，便来找他三嫂王玉芬。这一排屋，三个院子，住的是他父亲一妻二妾。这排后面两个院子，是大兄弟夫妻两对所住，中间一个过厅，过厅后进，才是燕西三个姐姐和老三金鹏镇夫妻分住两院。燕西由翠姨那边来，顺着西户墙回廊，转进月亮门，便是老二金鹤孙的屋子。一进门，只见二嫂程慧广手上捧着一大叠小本子走了出来。一见燕西，抢上前一步，一把抓住他的手，说道： 老七，我正要找你。 说时把手上那一叠小本子放在假山石上，另外抽出一个本子来交给燕西： 你也写一笔吧。 燕西一看，却是一本惠明女子学校募捐的捐簿。 二嫂，好事儿你不照顾兄弟，这样的事儿你就找我了，我看你还是找父亲去吧。 找父亲，哼，算了吧，别找钉子碰见。前次我把妇女共进会章程送上一本去，还没有开口呢，他就皱着眉毛说：这又是谁出风头，保不定要来写捐。我有钱不会救救穷人，拿给他们去出风头做什么？我第二句也不敢说，就退出来了。 燕西一面说话，一面翻那绢布，上面有写50块钱的，有写30块钱的。 五节敏之、六节润之都写了50元。程慧广自己读多，写了200元，便笑着说：“从大的写起，不应就找我，应该找大哥；从亲的写起，也不应先找我，应该找二哥。”我本来是去找大哥的，碰见了你，所以就找你了。哎，二哥呢？ 哼， 他有钱不能这样用，要送到胡同里去花呢。说时，燕西二哥贺孙在里面追了出来。 哎，我没有写捐吧？啊，我没写捐吧？我给你钱，你把它扔在地上了。 谁要你的10块钱？写了出来，人家一问，叫我白丢人，倒不如你不写，还好些呢。燕西本也想写10块钱的，现在听见二哥写10块钱碰了钉子，哎呦，两个姐姐在前，都只写50块，我写30块吧。哎呦，还是老七呀，你倒很懂理。可不是我嘴直，你们亲家男女兄弟应该倒转来才好，就是小姐变少爷，少爷呢变小姐。贺孙笑着说：“这话是你应该说的。不是老五老六多捐了几个钱吗？他们姊妹的胸襟本来比你们宽阔的多，就是八妹妹年纪小，也比你们兄弟强。”贺孙对燕西微微一笑：“哼，钱这个东西实在是好，很能制造空气呢。”燕西急于要去借钱，不愿和他们歪缠，便对慧广说：“二嫂，你就替我写上吧，钱身上没有，回头我送来得了。”说毕就往后走。走在后面，只见王玉芬穿了一件杏黄色的旗袍，背对着穿衣镜，尽管回过头去看了后身的影子。他三哥金鹏镇在里面屋子说道：“真麻烦死人，1点钟就说出门，等到2点钟了，你还没有打扮好，算了，我不等了。”玉芬说：“忙什么？我们怎能和你们爷们一样，说走就走呢？为什么不能和爷们一样？你爱等不等，我出门就是这样的。”燕西见他哥嫂又像吵嘴，又像调情，没有敢进去，便在门外咳嗽了一声。玉芬回头一看，老七有功夫到我这里来，无事不登三宝殿，来此必有所谓啊。三嫂听戏的程度越发进步了，开口就是一套戏词。这算什么？我明天票一出戏给你看看。听说邓家太太们组织了一个缤纷社，三嫂也在内吗？我和他们没有来往，我学几句唱，都是花月香教的。难怪，我说少奶奶小姐们捧昆凌有什么意思，原来是拜人家做师傅。谁像？彭振接着说道：“得了得了，不用走了，咱们就好好的坐着，慢慢谈戏吧。”偏要谈，偏要谈，你管得着吗？燕西见他夫妻二人要出去，就笑着走了。燕西一回自己屋里，自言自语的说：“倒霉，我打算去借钱，倒被人家捐了30块钱去了。这个样子， 房子是卖不成了。一人坐在屋里发闷。过了几个钟头，金荣回来，已经又会了那个王大胜，说了半天，价钱竟说不妥。我并不一定要那所破房子，我们就另住几个月罢了。可是一层不另就不另，那两幢相连的屋要一齐另过来。那幢房子现有人住着，怎么另得过来呀？我不过是包租，又不要那客房搬走，神不成啊？金荣想了一想，明白了演戏的意思。成，那或者也许成。不过呢，王德胜那人非常刁滑，怕是要敲我们的竹杠啊。敲就让他敲去，能要多少钱呢？至多1000块钱一个月吧。哪要那么多呀？这不结了，限你2天之内把事办成，办不成我不依你。金荣还要说话，你别多说了，就是这样办。你要是不办的话，我就叫别人去了。金荣不敢作声，只得出去了。第二天，金荣又约着王德胜在大酒缸会面，特意出大大的价钱，开口就是150元，另两处房子。说来说去，出到200元一月，另外送王德胜100元的酒钱。王德胜为难了一会儿，房钱是够了，可是冷家那幢房子我们不能立，因为东家一问起来，你们为什么要包租啊？我怎样说呢？哎，你就说我们为便利起见。便利什么呀？一个大门对圈子胡同，一个大门对落花胡同，各不相投。现在人家拎得好好的，你要在我们手上拎过去，再拎给他，岂不是笑话？金荣想着也对，没有说话。王德胜忽然想起一桩事儿，笑了一笑，对金荣说：我有个办法，你不必立那所房子，我包你家少爷也乐意。如此如此对金荣说了一遍。金荣一听好极了，叫怎么办？房钱不要那许多，只要150就行了。不过自然我许了你的，绝不缩回去。照你这样办，我们每月省50，再补送你100元茶钱得了。但是我们少爷性情很急，越快越好啊。我们屋子摆在这里，有什么快慢？你交房钱来，就算成功。金荣见事已成，便回去报告。燕西听说也觉满意，便开了1000块钱的支票，交给金荣去拾掇房子，购置家伙，限3日之内都要齐备，第4日就要搬进去。金荣知道他的脾气，不分日夜和他布置，又雇了十几名裱糊匠连夜去裱糊房子。那房子的东家原是一个做古董生意的人，最会盘利，而今见有人肯出150元一月赁这个旧房，有什么不答应的？那王德胜胡说了一遍，他都信了。 到了第三日下午，燕西坐着汽车便去看新房子。那边看守房子的王德胜也在那里监督泥瓦匠拾掇屋子。燕西一看各处裱糊的雪亮，里里外外又打扫干净，就不像从前那样狼狈不堪了。王德胜看燕西那个风度翩翩的样子，豪华逼人，是个阔绰的公子哥，便上前来对燕西屈了一屈腿，垂着一双手请了一下安。金荣在一旁说，他就是这里看房子的。燕西对他笑了一笑，在袋里一摸，摸出一张10元的钞票交给他说，给你买双鞋吧。王德胜喜出望外，给燕西又请了个安，回头对金荣一笑，那个事儿我已经办好了，我们一路看去。说着便在前引导。刚刚只走过一道走廊，只听哗啦哗啦一片响声。王德胜回头一笑，你听，这不是那响声吗？大家赶快走一步。走到后院，只见靠东的一方短墙倒了一大半，那些零星砖头屋子往下滚着未歇。墙的那边是人家一所院子的犄角，街上那边有人嚷着道，哎呀，墙倒了。就在这声音里面走出来两个妇人一个女子，内中一个中年妇人扶着那女子说道，吓我一跳，好好的怎么倒下来了？那女子道，很好，收房钱的在那边，请他去告诉房东吧。说着拿手向这边一指。王德胜早点了一个头，从那缺口地方走了过去，碰巧我正在这里，让我回去告诉房东。那中年妇人道，你隔壁这屋子已经拎出去了吗？啊，拎出去了。那就两家怪不方便的，要快些补上才好呢。是啊，都是我们的房，要什么紧，人家还有共住一个院子的呢。他们在这里说话，燕西在一边听着搭讪着，四围看院子里的树木，偷眼看那个女子，正是自己所心目的那个人儿。这时他穿一套窄小的黑衣裤，短短的衫袖露出雪白的胳膊，短短的衣领露出雪白的脖子，脚上呢穿一双窄小的黑绒薄底鞋，又配上白色的线袜，漆黑的头发梳着光光两个圆髻，配上他那白净的面孔，处处黑白分明，得这颜色的调和越是淡素可爱。那女子因燕西站在墙的缺口处相处很近，不免也看了一眼，见她穿了一件浅蓝色锦云葛的长袍，套着印花青缎的马褂，配上红色水钻纽扣，戴着灰绒的盆式帽，帽箍却三道颜色花绸的，心想这是哪里来的一个时髦少年呢？一时之间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人，只是想不起来。燕西回转身来，正要和王德胜说话，不觉无意之中打了一个照面，那女子连忙调转头先走开了。王德胜对燕西说，金少爷，这就是冷太太， 他老人家非常和气的。 燕西含着笑容便和冷太太拱了一下手，王德胜又对冷太太说： 这亲戚也，不久就要搬来住，他老太爷就是金总理。 冷太太见燕西穿的这样时髦，又听了是总理的儿子，未免对他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因为王德胜从中介绍，便对燕西笑了一笑。燕西说： 以后我们就是街坊了，有不到的地方都要请伯母指教啊。 冷太太见他开口就叫伯母，觉得这人和蔼可亲。 金少爷不要太客气了，我们不懂什么。 这时又对王德胜说： 请你回去告诉房东一句，早一点拾掇这墙。 哦，不费事儿，就可以修好的。 冷太太这才自回屋里去。一进门，她的女儿冷清秋便先问道： 妈，你认识那边那个年轻的人吗？ 我哪里认得他呀？ 不认识他，怎么和他说起话来了呢？ 也是那个收房钱的，姓王的，要他多事，忙着介绍嘛。那人客客气气的叫一声伯母，我咋能不理人家呢？ 嗯，去那个姓王的说，他老子是金总理。 看他那样一身的穿，也像公子哥。这个人倒很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哎呦，你哪里曾看见过他呀？这又是你常说的什么心理作用？因为你呀，看见他穿得太时髦了，你就觉得和往常见的时髦人物差不多，所以仿佛见过。 青丘一想，这话也许对了，说完也就丢过去了。下午，吴氏和家里的韩妈闲谈。 韩妈说：大姑娘，你没到隔壁这幢屋子里去过吗？原来是一所很大的屋子呢。 好啊，我们去看一看。 我在这边总看见隔壁那些树木，猜想那边一定是很好的，不过那边已经搬家，我们去不要碰到人才好。 不要紧的，人家明天才搬来。 好啊，我们就去， 回头妈要问我，我就说是你要带我去的。 是，这又不是走出去十里八里，谁还把我们娘儿俩抢走了不成？ 说着，两个人便走那墙的缺口处到这边来。青丘一看这些屋子，里里外外正忙着粉刷，院子里那些树木的嫩叶子正长得绿油油的，在树荫底下新摆上许多玫瑰、牡丹、芍药盆景，很觉得十分热闹。 往北，紫藤花架子下，一排三间大屋，装饰的尤其华丽。 外面的窗扇一齐加上朱漆，油淋淋的，还没有干。玻璃窗上一色儿的加了漏雪纱。 青丘说：这种老屋这样大呀，拾掇起来有些不合算。要是有这些拾掇的钱，不会另新房子住吗？ 可不是吗？ 也许有别的缘故。说时推坛门进去一看，只见墙壁上糊的全是外国漆皮印花纸，亮灿灿的。青丘说，这越发花的钱多了。哎，我们学校里的会客厅糊的就是这种纸，听说一间房要花好几十块钱呢。这间房大概是他们老爷住的。我听说呀，这里就是一个少爷住，也没有少奶奶。一个少爷令这一所大房子住干什么呀？谁知道呢，他们都是这样说呗。两人说话时，只见一台一台的精致木器古玩陈设正往里搬了进来，其中有一架紫檀架子的围屏，白绫子上面绣着孔雀开屏，像活的一般。青丘一看，这一架屏风是最好的香绣，恐怕要值一两百块钱呢。韩妈一听说，也就走过来仔细的看，只听见有人说道，有人在那里看，你们就不要动啊。青丘回头一看时，正是昨天看见的那个华服少年，正在换了一套西装，站在紫藤花架那一边。青丘羞得满脸通红，扯着韩妈滴滴说声，有人来了，快走快走。韩妈也慌了，一时分不出东西南北，走出一个回廊，只见乱哄哄的塞了许多木器，并不像来时的路，又退了回来。那少年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们都是街坊的，那边呢是到大门去的，我引你走这里回去吧。说着就在前引导，到了墙的缺口处，他又说，慢慢的，别忙，仔细摔了。韩妈说一声劳驾，青丘是一言不发，牵着韩妈的手只是往前走。到了家里，心里兀自扑扑的乱跳，已埋怨韩妈，都是你说的要过去玩玩，现在碰到人家怪寒碜的。人家街坊，看看房子也不要紧。冷太太见他们说的叽叽咕咕，便过来问道，你们说些什么呀？青丘不敢隐瞒，就把刚才到隔壁去的话说了一遍。冷太太说，去看了一下倒不要紧，不过那一堵墙倒了，我们这里很是不方便，应该早些呀，叫房东补起来。况且听说这个金少爷只是在这里组织一个什么诗社，并不带家眷住，格外不方便。这话妈是听见谁说的？是你舅舅说的，你舅舅又是听见收房钱的人说的。一言未了，只见韩妈的丈夫韩关九提着两个大红提盒进来，将大红提盒盒子掀开，一边是蒸的红白桂花糕和油酥和和饼，一边是几瓶酒和南货店里的点心。冷太太说，哎呦，哪里来的这些东西啊？韩关九说，是隔壁听差送过来的，他说他们的少爷说都是南边人，都是照南边规矩送来的一点东西，请不要退回去。冷太太说，这倒是啊，我们家乡有这个规矩，搬到什么地方 就要送些东西到左邻右舍去，那意思是说舔舔人家的嘴，以后啊好和和气气的。但是送这样的礼，从来是一碟子糕，一碟子点心，或者几个粽子，哪里有送这些东西的呢？ 正说话的时候，冷清秋的舅舅宋润清从外面进来，便问是哪里来的礼物。韩观九告诉了他，又在提盒里捡几张名片给他看。 宋润清不觉失声道：“果然是他呀！” 大家听了都不解所谓。 冷太太说：“二哥认得这个人吗？”“ 哎呀，我认得这个人就好了。”“ 你看了这张名片，为什么惊讶起来呀？”“ 我先听王德胜说，隔壁住的是金总理的儿子。”“ 我还不相信。”“ 现在这张名片金华号燕西正合了金家鸟子辈分，不是金总理的儿子是谁呀？”“ 啊，你看人家拿了名片送这些东西来，面子不小，我们怎么办呢？” 冷太太说：“照我们南方规矩，这东西是不能不收的，若是不收的话，就是瞧人家不起，不愿和人家做邻居。”“ 哎呦，那怎样使得呀？这样的人家都不配和我们做邻居，那要怎样的人家才配和我们做邻居啊？收下收下。不过一刻功夫，我们也没有别的东西回礼，明日亲自去拜谢他吧。” 冷太太说：“那倒不必。”宋润清不等冷太太说完， 大妹主持家政，这些事儿我是佩服你。 若说到人情世故外面应酬，做愚兄的自信有几分经验。 人家拿着总理少爷身份送了我们的东西，我们白白受下了，啊，连道谢一声都没有，那成什么话？ 马上在身上摸索了一会儿，摸出一张名片交给韩观九：“ 你去对那送东西的人说，就说这边舅老爷明日亲自过去拜访，现在拿名片道谢。” 又对冷太太说：“你应该多赏几个利钱给他们听差。”冷太太见宋润清如此说，就照他的话把礼收下了。到了次日，宋润清穿戴好了衣帽，便来拜谢宴席。他因为初次拜访，不肯由那墙洞过来，却绕了一个大弯，特意走圈子胡同到大门口，让门房进去通报。宴席一见是宋润清的名片，想起昨日送东西的金荣来说是舅老爷，马上就请到客厅里相见。宋润清在门外取下了帽子捧着，一路拱手进来。燕西见他五十上下年纪，养着两撇小胡子，一张雷公脸，配上一副铜钱大的小眼镜，活像戏台上的小花脸。身上的衣服虽然也是绸的，都是七八年前的老货，袖衫像笔筒一般附在身上。心想，那样一个清秀人儿，怎么有这样一个舅舅？ 就是以冷太太而论，也是很温雅的一位妇人，可以有这样一个弟兄，但是看在爱人份上，绝不愿意冷淡对他，便道：“请坐，请坐，兄弟还没有过去拜访，倒心要劳步，不敢当啊。我听说金先生搬在这里来住，兄弟十分欢喜，就打算先过来拜访。哎，昨天蒙金先生有那样费事，毕竟实在不过瘾啊。小意思，我们都是南边人，这儿照南边规矩办嘛。宋先生贵衙门在哪里呀？”啊，可笑得很，是一个小穷衙门，毒品寄卖所。来领亲吧。皮亲是双居，舍妹婿三年前就去世了。哦，宋先生也住在这边？是啊，因为他们家里人少，兄弟住在这里，照应照应门户。那彼此既是街坊，以后有不到之处，还要多多指教啊。哎呀，那就不敢当了。听说金先生由府上搬出来，是和几个朋友要在这里组织诗社，是真的吗？是有这个意思，但是兄弟不会作诗，不过做做东道，跟着朋友学作诗罢了。谈起诗，大家兄倒是一个能手，兄弟呢也凑合能做几句。明天金先生的诗社成功了，一定要瞻仰瞻仰。燕西听他说会作诗，很重心意，好极了。若不嫌弃的话，兄弟要多多请教了。金先生笑话了，像您这样世代诗书的人家，岂有不会作诗之理？是真话。因为兄弟不会作诗，才想组织一个诗社。兄弟虽然不懂什么，大家兄所留下来的书诗集最多，都在舍金这里。既然相处很近，我们可以常常在一起研究研究。好极了，宋先生每日什么时候在府上，以后这边布置停当了，兄弟就可以天天过去领教啊。啊，只是我那边窄狭得很，无处可坐，还是兄弟不时过来领教吧。彼此一墙之隔，都可以随便来往的。宋润清不料初次见面就得了这样永久定交的机会，十分欢喜，也谈得很高兴，一直谈了两个钟头，高高兴兴回家而去。宋润清拜访了燕西，这就犹如白丝上加了一道金黄的颜色一般，非常的好看。由外面一路拍手笑着进来，果然我的眼力不错呀，这位金七爷真是一个少年老成的人，和我一说气味那是非常的相投，从此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有了这样一个朋友，找事儿是不成问题的。说着摆了几摆头，冷太太一见便说道：“二哥到人家那里去还是初次，何以坐这么久？”“我何尝不知道呢，无奈他一再相留，我只得多坐一会儿了。” 他要跟着我学诗呢。 我要收了这样一个门生，我死也闭眼睛了。 除了他的父亲不说，他大哥是在外交机关，他二哥呢在盐务机关，他三哥在交通机关， 谁也是一条好出路。他在哪个机关我还没有问，大概也总是好地方。哎，他也实在和气呀，一点少爷脾气没有，是个往大路上走的青年。 冷太太见他哥哥这样欢喜，也不阻拦他。到了次日上午，那边听差就在缺口处打听，舅老爷在家没有，我们七爷要过来拜访。宋润清正在开大门要去上衙门，听到这样一说，连忙退回院子来，自己答应道：“不敢当啊，没有出去呢。”说着便吩咐韩官九快些收拾那个小客房，又吩咐韩妈烧开水买烟卷，自己便先坐在客房里去等候客进来。燕西却不像他那样多礼，径直就从墙口跨过来，走到院子里先咳嗽一声。宋润清伸头一望，早走到院子里，对他深深一揖，算是恭迎。燕西一笑：“我可不恭敬的很，是越墙过来的。”“ 哎，要这样才不拘形迹啊。” 当时由他引领燕西到客厅里去，竭力的周旋了一阵。后来谈到作诗，又引燕西到书房里去，把家中藏的那些诗集一步一步的搬了出来，让燕西过目。燕西只和他鬼混了一阵就回去了。到了次日上午，燕西忽然送了一桌酒席过来，叫听差过来说， 本来要请宋先生冷太太到那边去才恭敬的，不过新搬过来尽是些粗手粗脚的听差，不会招待，所以把这桌席送过来，恕不能奉陪了。 宋润清连忙一检查酒席，正是一桌上等的鱼翅全席。 今年翻过年来，虽然吃过两回酒席，一次参与人家丧事，一次又是素酒，哪里有这样丰盛啊。 再一看宴席之外还带着两瓶酒，一瓶呢是三星白兰地，一瓶是葡萄酒，正合匹配，一见之下不免垂涎三尺。当时就对冷太太说：“ 大妹，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他备的拜师酒呢。”哈哈， 冷太太觉得他这话也对， 人家既然这样恭敬我们，二哥应该教人竭力作诗才行。 那自然，我还打算把他诗教好了，见一见他父亲呢。青丘在一边听了，心里却是好笑，心想： 哼，我们二舅舅算什么诗人？那个姓金的，真也有眼无珠，这样敬重他。 宋润清却高兴得了不得， 以为燕西是崇拜他的学问，所以这样来竭力的联络，索性坦然受之了。 倒是冷太太想着， 两次受人家的重礼，心里有些过不去，一时要回礼，又不知道要回什么好。后来忽然想到，有些人送人家的搬家礼多半是陈设品，像字画古玩都可以送的。家里倒还有四方绣的花鸟，因为看着还好，没有舍得卖，何不就把这个送他？不过顷刻之间，又配不齐玻璃框子，不大像样。若再配到玻璃框子来，今天怕过去了。踌躇了一会子，决定就叫韩妈把这东西送去，就说是自家绣的，请金七爷胡乱补币吧。主意决定，便把这话告诉了韩妈。寻出一块花布包袱，将这四方绣花包好，叫韩妈送了去。那边的听差听说送东西来了，连忙就送到宴席屋子里去。这时屋子都已收拾得清清楚楚，燕西架着脚躺在沙发椅上，眼睛望着天花板，正在想心事。听说是冷家派个老妈子送着东西来了，马上站起来打开包袱一看，却是四副香绣。这一见，心里先有三分欢喜，便对听差说：“你把那个老妈子叫来，我有话和他说。”听差将韩妈叫进来，他见过燕西一面，自然认得，便和燕西请了一个安。燕西说：“冷太太实在太多礼了，这是很贵重的东西啊。”韩妈人又老实，不会说话，他便照实说了：“这不算什么，是我们小姐自己绣的，您别嫌他糙就得了。”燕西听说是冷清秋的出品，更是喜出望外，马上就叫金荣过来，赏了韩妈四块现洋钱。这些做佣工的妇女最是见不得人家赏小钱，一见了就要眉开眼笑。你若是赏他钞票，他还不过是快活而已，唯其是见了现洋钱，他以为是实实在在的银子，只由心眼里笑出来，一直笑到面上。如今韩妈办了一点小事儿，就接着雪白一把四块钱，做梦也不曾想到的事情啊。这一快活，朝代都忘了，连忙趴在地下给燕西磕了一个头，起来之后又接上请了一个安。燕西说：“你回去给我谢谢太太小姐，我过一两天再来面谢。”哎呦，糙活，您别谢了，这是我的意思，你务必给我说道。是，我一定说到的。于是欢天喜地的去了。燕西将那四方香绣看了又看，觉得实在好，心想：我家里那些人会绣花的倒有，但是从春一直数到冬，谁是愿意拿针的？二嫂程慧场满口讲着女子生活独立，我看她衣服脱了一个扭半，还有老妈子缝上。配分呢，嚷着要绣花再会，半年了还不曾动针。冷家小姐，家里便随时拿得出来，我们家里人谁赶得上他？ 他越想越高兴，便只往顺义一方去想。莫不是冷家小姐已经知道我的意思？不然的话，为什么送我这种自己所绣的东西？马上就把纸剪了一个样子，吩咐张顺去配进框子，又吩咐汽车夫开车上，成美绸缎庄。这绸缎庄啊，原是和金家做来往的，他们家里人十成认得六七成。燕西一进门，早有三四个活友满脸堆下笑容来。 七爷来了， 怎样？白小姐没来？于是簇拥着上楼。有两个老做金家买卖的活友，知道燕西喜欢热闹的，把那大红大绿的绸料尽管搬来让燕西看。燕西说：“你们为什么老拿这样华丽的料子出来？我要素净一些的。” 啊，是，现在素净的衣服也时兴。 于是又搬了许多素净的衣料，摆在燕西面前。燕西将藕色印度绸的衣料挑了一件，天青色锦云葛的衣料挑了一件，藏青的花翎，青灰的春昼，又各挑了一件。想了一想，又把绛色和葱绿的也挑了两件。 七爷，这都是做单女衣的了，现在素净衣服很时兴定绣花瓣，七爷您要不要？ 绣花瓣罢了，你们那种东西怎么能见人？活友还不知其所以然，笑着说：“ 给七爷看看，很好的。” 不用看了，老实说，拿你们那种东西给人家看，准要笑破人家肚子呢。绸缎庄里活友无故碰了一个钉子，也不知说什么好，只得含着笑：“ 是是是是。” 燕西也没问一齐多少钱，只吩咐把账记在自己名下，便坐了汽车回家。金荣见他买了许多绸缎回来，心里早就猜着了八成，搭讪着将绸料由桌子上要往衣橱里放，是叫杭州的老祥还是叫苏州的阿吉来猜啊？ 不用，我送人。 七爷买这样许多好绸料，一定是送那家的小姐。就这样左一包右一包的送到人家去，太不像样子呀。 是啊，你看怎样送呢？ 我想啊，把这些包的纸全不要，将料子叠齐，放在一个玻璃匣子里送去，又恭敬又漂亮，那多好。这些绸料要一个很大的匣子装，哪来找这个玻璃匣子去啊？ 七爷忘了吗？上个月三姨太太做了两个雕花檀香木的玻璃匣子，是亲荣拿回来的，当日七爷还问是做什么用的呢。 我们何不借来用一用？ 那个他接不动吧，他放在梳头屋子里装化妆品用的呢。 七爷若开一个字条去，我想准成。 那他若问起来呢， 自然撒一个谎，说是要拿来做样子 啊，照样做一个， 难道说是送礼不成啊？ 好，且试一试。 便立刻开了一张字条给金荣，那字条是： 翠姨，前天所托买的东西，一时忘了没有办到，抱歉得很。因为这两天办诗社办得很有趣，明天才回来呢。贵处那两个玻璃匣子，我要借着用一用，请金荣带来。阿七手柄。燕西又对金荣道：“你要快去快回，就开了我的汽车去吧，不然又晚了。”金荣答应一声，马上开了燕西的汽车，便回公馆来。找着翠姨使唤的胡马，叫他将字条递进去。这胡妈是苏州人，只有20多岁的年纪，不过面孔黑了一点，一双水眼睛，一口糯米牙齿，却是最风骚的。金家这些听差，当面叫他胡家里，背后呢，叫他骚大姐，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和他玩的。就是他骂起来，人家说他苏州话骂得好听，还乐意他骂呢。胡妈接了字条问道：“好几天没有看见你们，上哪儿去了？”这个我可不能告诉你。哼，反正不是好地方，若是好地方，为什么不能告诉人？自然不是好地方啊，但是你和我非亲非故，干涉不了我的私事。真是你愿意干涉的话，我倒真愿意你来管呢。说话时，旁边一个听差李德禄正拿着一把勺子在走廊下鹦鹉架边向石罐里上水，听他说便道：“君大哥，你俩人是单边换双剑，半斤对八两，要不我喝你俩一碗冬瓜汤吧。”胡妈说：“你瞎绝去，说些什么呀？什么叫喝冬瓜汤？”李德禄说：“喝冬瓜汤也不知道啊，这是北京一句土话，恭维和是老的。哎，要是打架打得厉害，是要请和是老讲理，那就是请人喝冬瓜汤了。 那么，我和他总有请你喝冬瓜汤的一天。” 金荣早禁不住笑，李德禄却做一个鬼脸，只把一只左眼闪了一闪。他们在这里和胡妈开玩笑，后面有个老些的听差说道：“别挨骂了，这话老提着，叫上面听见，说你们欺侮外省人。” 胡妈看他们的样子，知道喝冬瓜汤不会是好话，便问那个老听差：“他们怎样骂我呀？” 金荣笑道：“德禄，他要和你做媒呢。” 胡妈听说抢了李德禄手上的勺子，一看里面还有半勺水，便对金荣身上泼来。金荣一闪，泼了那听差一身。胡妈叫了一声：“哎呀！”丢了勺子就跑进去了。他到翠姨房里将那张字条送上。翠姨一看说道：“你叫金荣进来，我有话问他。” 胡妈把金荣叫来了，他便站在走廊下玻璃窗子外面。 翠姨问：“七爷现在外面做些什么呀？怎样两天也不回来？”“ 是和一般朋友立什么诗社？”“ 都是些什么人？”“ 都是七爷的旧同学。”“ 光是作诗吗？还有别的事儿没有？”“ 啊，没有别的事儿。” 翠姨拿着字条出了一会儿神， 又问：“借玻璃匣子做什么呀？”“ 是要照样子打一个。”“ 打玻璃匣子装什么东西？”这一问金荣可没有预备，随口答道：“ 也许是装笔墨纸砚吧。”“ 怎么也许是装笔墨纸砚？你又瞎说。大概是做个什么东西送人吧。”“ 啊，嗨，哪有送人家这两个匣子的呢？”“ 拿是让你拿去，不过后天就要送还我，这是我等着用的东西呢。”说着便叫胡妈将玻璃匣子腾出来，让金荣拿了去。金荣慢慢的走出屏风，连忙捧了玻璃匣子上车，一阵风似的就到了圈子胡同。燕西见他将玻璃匣子借来了，很是欢喜，马上将那些绸料打开，一叠一叠的放在玻璃匣子里，放好了就叫金荣送到隔壁去。 金荣说：“现在天快黑了，这时候不好送去吧。 要不是十里八里，为什么不能送去？ 不是那样说，送礼哪有个晚上送去的？不如明天一早送去吧。” 燕西一想，晚上送去似乎不很大方，而且他们家里又没电灯，这些鲜艳的颜色他们不能一见就欢喜，也要减少许多趣味。但是要明日送去，非迟到三点钟以后不可，因为要一送去让那人看了欢喜，三点钟以前那人又不在家。踌躇了一会子，觉得还是明天送去的好，只待搁下。 到了次日，一吃过早饭就叫张顺去打听隔壁冷小姐上学去了没有，去了几时回来。张顺领了这样的差事十分为难，心想无缘无故打听人家小姐的行动，我是不是找嘴巴挨吗？但是燕西的脾气，要你去做一桩事是不许你没有结果回来的，只好静站在那墙的缺口处等候机会。偏是等人一久，半天也不见隔墙一个出来，又不能直走过去问，哎呀，急得不得了。他心想，这老等也不是办法呀，只得回里面去撒了一个谎，说是上学去了，四点钟才能回来。燕西哪里等得，便假装过去拜访宋润清，当面要去问。一直走到那墙的缺口处，人家已将破门抵上大半截了，又扫兴而回。好容易等到下午四点，再也耐不住了，就叫金荣把东西送过去。其实冷清秋上午早回来了，这是和他母亲捡着礼物，见那些绸料光艳夺目，怎么又送我们这种重礼呀？韩妈在旁边看一样赞一样，这不是因为我们昨天送了四幅绣花去吗？这又回了我们的礼吗？冷太太说，我们就是回他的礼，这样一来送来送去到何时为止啊？冷清秋说，那么我们就不要收他的吧。 你不是看见人家穿一件藕色旗袍，说是十分好看吗？我想就留下这件料子，给你做一件长衫吧。要说和你买这个，我是没有那些闲钱。现在有现成在这里，把它退回人家，哼，你心里又要暗念几天了。喊妈呀，把那个尺子拿过来，我量一量，看够不够。 齐志找来尺一量，正够一件袍料。青丘拿着绸料悬在胸前比了一比， 他自己还没有说话，韩妈又是赞不绝口：“哎呦，真好看，漂亮。” 青丘一笑：“下个月有同学结婚，我就把这个做一件衣服，去吃喜酒吧。” 冷太太说：“既是贺人家结婚，藕色的未免素净些，那就留下这一件葱绿的吧。 最好是两样都留下，我想我们售价两样，也不为多呀。” 你这丫头，我也想留下一件的，你留下了两件，我就不好留了。妈要留一件，索性留一件吧，我们留一半，退回一半吧。 嗯，那也好，但是我留下哪一件呢？ 商量了一会儿，硬是件件都好。 冷太太笑着说：“这样说，我们全收下，不必退换人家了。” 青丘说：“我们为什么受人家这样的全份重礼？当然还是退回的好。结果包了两块钱利钱，留下藕色、葱绿、绸子两样。 谁知韩妈将东西拿出来时，送来的人早走了，便叫韩官九绕了个大弯子，由大门口送去。过了一会儿，东西拿回来了，钱也没有收。 他们那边的听差说，七爷吩咐下来了，不许受赏，钱是不敢收的。 冷太太说：“青丘啊，你看怎么样？他一定要送我们，那我们就收下吧。” 青丘正爱上了这些绸料，巴不得一齐收下，不过因为觉得不便受人家的重礼，所以主张退回一半。现在母亲说收下，当然赞成，笑着说：“收下是收下，可是我们怎样回人家的礼呢？” 冷太太说：“那也只好再说了吧。”于是青丘把绸料一样一样的拿进衣橱子里去，只剩两个玻璃空匣子。 妈，你闻闻看，这匣子多香啊。 可不是吗？大概呀，是盛过香料东西送人的。你闻闻那些料子，也沾上了些香味儿呢。 有钱的人家出来的东西，无论什么也是讲究的。这个匣子多精致啊。 青丘笑道：“我看那金少爷啊，也就是姑娘派，只看他用的这个匣子，哪里像男子汉用的呀？” 他们正说时，宋润清来了。 哎呀，要受人家这样重的礼，哪里使得呀？无论如何，我们要回人家一些礼物。 冷太太说：“回人家什么呢？我是想不起来。 当然也要值钱的。 嗯，回头我在书箱里找出两部诗集送了去吧。 也除非如此了，我们家里的东西除了这个， 哪有人家看得上眼的呀？到了次日，宋润清捡了一部《长庆集》，一部《随园全集》，放在玻璃匣子里送了过去。宋润清的意思，这是两部很好的版本，而且曾经他大哥公凯戏注过的，真是不惜金针渡人，不但送礼而已。谁知燕西看也没有看，就叫听差放在书架子上去了。他心里想着，这绸料是送去了，知道他哪天穿，哪天我能看见他穿呢？倘若他一时不做衣服呢？啊，怎么办呢？他自己呆着想了一想，拍了一下手，笑起来，有了有了，我有主意了。立刻叫金荣打了一个电话到大舞台去，叫他们送两张头等包厢票来。这两个包厢是要相连在一处的，不连在一处就不要。一会儿大舞台账房将包厢票送来了，燕西一看，果然是相连的，很是欢喜。到了次日，便借着来和宋润清谈诗，说是人家送的一张包厢票，我一个人也不能去看，转送给里边的冷太太吧，这戏是难得有的，倒可以请去看看。宋润清接过包厢票一看，正是报上早已宣传的一个好戏，连忙拿着包厢票进去告诉冷太太去了。那冷太太听说金家少爷来了，看在人家碟次客气起见，便用四个碟子盛了四碟干点心出来。燕西说，这样客气以后我就不好常来了，我们一墙之隔，常来常往，何必费这些事儿？只是你这边把墙堵死了，要不然我们还可以同一个门进出呢。那个管房子的王德胜性情非常怠慢，我早就说赶快把这墙修起来，他偏是一天挨一天，挨到现在。宋润清说，不要紧，彼此相处很好，还分什么嫌疑吗？依我说呀，最好是开一扇门，彼此好常常叙谈，免得绕一个大弯子。好极了，就是这样办吧，我就能多多领教了。这是第一日说的话。到了第二日，王德胜就带着泥瓦匠来修理墙门。那扇门由那里对这边开，正像是这里一所内院一般。开了门以后，宴席时长的就请宋润清过去吃便饭，吃的完的要不时的往这边送。冷太太见燕西这样客气又彬彬多礼，很是过意不去。有时燕西到这边来，偶然相遇也谈两句话，就舒适许多了。时光容易一转身就是三天，到看戏的日子是一天了。清秋早几天已经把那藕色的绸料限制裁缝赶做，早一天就做起来了。到了这天晚上，燕西又对宋润清说，不必雇车，可以叫他的汽车送去送来。宋润清还没有得到冷太太的同意，先就满口答应，进去对冷太太说，我们今天真要大大舒服一天了，金燕西又把汽车借给我们坐了。韩妈笑着说，嘿呦，我还没坐过汽车呢，今天我要尝尝新了。青秋说，坐汽车倒不算什么，不过半夜里回来省得雇车要方便许多了。 冷太太原不想坐人家的车，现在见他们一致赞成，自己也就不值异议。吃过晚饭，燕西的汽车早已停在门口，坐上汽车不消片刻，到了大舞台门口。燕西更是招待周到，早派金荣在门口等候。一见他们到了，便引着到楼上包厢里来。那栏杆护手板上干尸果碟烟卷茶杯简直放满了，那戏园子里的茶坊以为是金家的人也是加倍恭维。月末看了一出戏，燕西也来了，坐在寝隔壁包厢里。冷太太宋润清一看见也忙打招呼，燕西却满面春风的和这边人一一点头。青秋以为人家处处客气，不能漠然置之，也起身点了一点头。燕西见青秋和他行礼，这一乐真是出乎意外啊。眼睛虽然是对着戏台看，戏台上是红脸出或者白脸出，他却一概没有理会。冷太太和青秋都不很懂戏，便时时的去问宋润清，这位宋先生又是一年不上三回戏园子的人，他虽然知道戏台上所演的故事戏子唱些什么，他也是说不上来。后来台上在演玉堂春，那小旦唱着咿咿呀呀，简直莫名其妙。这出戏的情节是知道的，可惜不知道唱些什么。燕西禁不住了，堂台上还未唱之先，燕西就把戏词先告诉宋润清，做一个曲色儿歌使之闻之的样子。冷太太母女先懂了戏词，再一听台上小旦所唱的，果然十分有味儿。只待一出戏唱完了方才作声，因为这出戏听得有味儿了，后来连戏台上种种的举动也不免问宋润清。问宋润清就是表示问燕西，所以燕西有问必答。后来戏台上演借东风，见一个人拿着一面黑布旗子招展穿台而过，青秋就问了，舅舅这什么意思呀？宋润清说，这是一个传号的兵。 不是吧？ 哎，你看那人头上戴了一撮黄毛，好像是个妖怪吧。哎，不要说外行话，三国演义里边哪来的妖怪呀？燕西见他二人全说的不对，不觉对宋润清笑了一笑，不是妖怪，和妖怪也差不多呢。 怎么和妖怪差不多？当然不是神仙，是鬼吗？ 不是神仙，也不是鬼，他是代表一阵风刮过去了，一定要说是个什么，那却没法指出，旧戏就是这一点子神秘。青秋听了也不觉笑起来，燕西见他一笑越发高兴，信口开河便把戏批评了一顿。这时他二人虽没有直接说话，有意无意之间已不免偶然搭上一两句。等戏将要唱到吃紧处，燕西便要走。宋润清道，正是这出好看，为什么却要走？啊，我想先坐了车子走，回头好来接你们。 哎，何必呢，我们都坐这车回去好了，你那汽车很大，可以坐得下。 冷太太说，是的，就一道回去吧，这样夜深何必又要车夫多走一趟呢。 可是那可挤得很呐。 宋润清一望，说道：“一共五个人也不多。” 燕西见他如此说，当真就把戏看完，一会儿上车。青丘和韩妈都坐在道座上。 燕西说：“不必客气，冷小姐，请上面坐吧。”“ 哦，不，这里是一样。” 燕西不肯上车，一定要他坐在正面。于是，青丘、冷太太、宋润清三人一排，韩妈坐在青丘对面，燕西呢坐在宋润清对面。 宋润清笑道：“燕西兄，大概在汽车上坐倒座，今天你还是第一回吧？”“ 啊，以前也坐过。” 说话时顺手将顶棚上的灯机一按，灯就亮了。 青丘有生人坐在当面，未免有点不好意思，低着头抚弄手绢。 燕西见人家不好意思，也就跟着把头低了下去。在这个当不觉看到青丘脚上去了，见他穿着是双黑线袜子，又是一双酱色绸子的平底鞋，而且还是七成新，心里不住的替他叫屈。身上穿了这样一件漂亮的长衫，鞋子和袜子这样的凑合，未免美中不足。只这一念之间，又决定和他解决这个问题了。